良好。2013年开业以来，未有发生过严重的交通意外。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朝早有薄雾，部分地区的能见度下降至5000米以下。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早晚有几阵薄雾，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阳光同温暖，星期五稍后同周末有骤雨，风势颇大，天气显著转凉。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06点，跌159点，总成交金额22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8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04点，跌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8.2跌个八，小米集团11.68跌5.2，信宇光学科技92.1跌5.15，盈富基金29.6跌2毫，联想控股22.3冇起跌，友邦保险78.15跌0.5，中国平安87.3跌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10.411，瑞士法郎7.855，澳元5.55，加元5.889，新西兰元5.366，欧元8.9113。每百日元兑港元7.03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52。日经平均指数报21,542点，跌24点。港金现价报12,220元，升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4.61美元，卖出1,305.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嘅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咁而家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咧系挤塞嘅，龙尾排到去狮隧九龙出口啦。咁就系窝打路道方向尖沙咀啦，近住对行道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挤塞，而家龙尾就排到去狮隧嘅九龙出口。另外啦，喺新界嘅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古洞啦，亦都系有坏车，咁影响到一带挤塞啦。就是粉岭公路方向元朗近住古洞咧系有坏车嘅，而家一带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咧龙尾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都系挤塞嘅，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喺港岛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住怡和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临时街多层停车场。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在食药之前留意一下啲药会唔会影响你的驾驶能力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在乎你。 你知唔知乜嘢叫做另起炉灶啊？ 吓，你讲边个啊？ 我话一同波城啊。 吓，真系噶？ 四月一就知做乜？ 流行性感冒系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咩事啊？我而家喺边啊？ 压轴登场， 你出到呢个门口。咪当你赢咯！ 真人真事改编，全城震撼。 你哋唔好行埋嚟啊！你哋想点啊？ 红灯着咗啦，游戏开始啦！ 三大巨星倾力演出，七届金马桶影后桂花田。 呢打新闻系我睇到先噶，你系边个啊？够胆同我抢？ 全球华人至尊独歌手曾志豪。 笑啊！你同我笑啊！我个烂爹系咪咁唔好笑啊？吓！ 宇宙最强新演员黄耀祖。 三个钟，我都离开唔到呢个女人啊！ 三个人，三支咪，广播界从此掀起风云。香港电台第二台荣誉出品，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全港热播。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仲争个节目名未讲啊？ 我啱冚住咗，原来我唔记得咗。 风骚快活人。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系啊，早晨23度，早晨啊，相对湿度89%，又热又湿， 好湿啊，瞓得好差，你瞓得好唔好啊？ 我都唔系几好， 不过阿田就从来都好噶， 系啊 ，sorry， 我唔应该问你呢个问题，你都瞓得麻麻地 ，sorry， 麻麻地就系我瞓晏咗啊，系啊， 因为好多嘢做， 唔系啊，眼瞓 晏咗， 即系我即系瞓晏咗，一又醒晏。烂咗，总之中间又系咁发梦咧，都唔能够好舒畅咁样。 不如你讲下你啲梦啊，我哋好有兴趣知嘅。太咸湿嗰啲就唔好讲啦。 唔系嗰啲先要听， 我一日人 咁如果好咸湿嘅，咁你又讲少少啊。 咩发梦好攰噶个人，你有冇觉得啊？ 哦，发梦发咗条梦系咁样嘅。 咩条梦啊？发咗个梦啊嘛。 梦里边好长啊，因为嗰时如果条条嚟讲嘅。 好。 系啊。 你条梦点啊？ 我个梦咪就系 你个梦啊，好似咁样。 男人最长。 就系咩啊？ 断咗， 你讲试过你自己啊？ 哎呀， 跟住扶翻正， 你讲咩啊？讲清楚啦， 即系讲一条港铁啦。 系啊， 喂，其实对你嚟讲都系发一场梦噶喎， 两日梦啊， 发两日都可以梦 添啊， 唔系咯？香港最长最硬嘅嘢，突然间断咗啊， 系， 同埋40年都未撞过，未出过事， 未断过， 系咯， 未咁样出过事， 40年咪我哋啲敏感嘅年纪咯， 咪就系你， 简直系本命年一样，唔系嘛？最长最硬， 断咗， 系啦，但系佢不嬲系最快见青噶，佢断咗， 又快又长， 拦腰就。断咗， 撞咗， 但系跟住佢而家终于就扶翻正啦，系啦，话今日咧就即系终于荃湾线咧都恢复翻呢个列车正常啦， 系即系等嗰啲 金钟去到中环嗰段啊，恢复正常啦。 但系啲市民要去嗰条线，嗰啲市民真系高兴啊！ 系啊，原来我发觉咧，真系经过呢两日咧，可能每个钟头嘅深入研究同埋探讨咧，你就发觉，就算有替代路线咧，原来都唔系咁过仔噶咋。都系会令到你咧塞嘅。嗱，譬如我琴日咧，我又嚟一次啦。我已经连续两次差唔多走嘅时候咧，第一日就4:00走嘅。 嗯， 琴日咧就6点，我都知6点你都系放工敏感时间啦。 但 系六点又未搭到正晒噶。 5:30已经开始噶啦，不过陆续咯，睇下你塞几多班车咋。 嗱，因为由放学时间开始咧就多人噶啦，相对嚟。 咁我又唔知道咧，我平时我6点嘅时候咧，我就好少搭地铁嘅嗰个时间。 系。 咁我琴日去到太子咧，又系嗰个重灾区啦。我嚟到嘅时候已经话：，哇，唔系咪又嚟？早知唔落车啦，咁我琴日个经验咧就再差过星期一嗰、那个， 嗯、 就咧等咗5班车。 咩叫总之唔落车啊？ 我早知喺旺角落车，我搭小巴翻屋企算啦。 哦、 我谂住太子就转去即系地铁站啦，荃湾线嗰边啊嘛。5班车，跟住咧每班车咧起码都隔咗3至4分钟，系啦，而且咧亦都系一开门嘅时候咧，你已经见到点解冇人出嚟嘅？ 系啊，你又冇啦，太子真系好少人出嘅嗰个站，即系如果你系荃湾线， 就算有人出啊，你感觉就系九牛一毛啊，喂，帮唔到几多，你要成堆人咧，你完全逼唔到咧，我未试过咧，明明你望住个月台嗰度幕门咧，最多系4个人嘅距离嘅啫嘛。你感觉系这么近那么远， 一世都入唔到。 系啦，每一个人就代表一班车。我真系觉得4个人我就等咗，哇，等咗第5班我先上到。 喂，你真系嗱，3分钟一班啊，当佢啦，15+15等3个字。 因为 其实平时系唔使 3分钟噶嘛。 嗱，你呢啲咧少搭地铁嘅话咧，如果你搭得多嘅话咧，就会有好多达人咧可以话到俾你知。嗱，当然之前嗰两日咧有个特别嘅事故啦，咁啊难啲。即系如果你搭开，你就会知，成日都话6点金钟月台啊。你要即係你個往荃灣方向嘅話咧，紅色線好難上車噶嘛？你知唔知 香港線咯？ 你唔係你知唔知車頭定車尾係會少啲人咧？ 车头定车尾会少啲人、啊？ 点解咧？ 车尾因为嗰度咧冇通，唔系即系冇对面线嘅通道出去。 车头车尾都冇直接嘅。 车头嗰度近啲嘅，如果行去嗰度 系啦， 系咪啊？ 系啦，所以咧两边系争好远嘅。如果你搭得多港铁嘅话咧，你就会知道如果我喺太子站要上车咧、啊，究竟我系去车头定车尾定车中间啦？定系如果我唔喺太子度转，我喺旺角度转又会唔会好啲咧？ 可唔可以开估啊？我即刻好紧张。 你话太子站啊？ 金钟啊？头先你话 金钟站咪 车 尾咯？ 车尾啊？因为点解啊？点解？ 我嗱，你问我唔知嘅，但系因为我两边都有去，成日都会喺嗰啲时间要过海嘅话咧， 头尾都已经试过啦， 头尾中间全部都试过，由月台头行到月台尾都试过。 通常中间就系咪都衰硬噶啦？ 中间相对嚟讲，永远都 一定衰硬噶啦，即系争咗头尾有咩分别咧？ 系因为同之前嗰啲站啊，即系中环站啊、上环站啊，边一边咧嗰条扶手电梯斜到落去咧，就系近嗰个车厢嘅入口，咁所以咧就车头咧永远就多人啲嘅。你要等嘅话咧，通常要等多一两包车噶， 因为系啊，如果你喺中环咧，你想斜翻上地面咧，特别系譬如你话你想转去香港站嗰条机铁线咧、 嗯， 车头车尾真系争好远噶，你行嗰条楼梯， 系啊， 因为你上到楼梯都仲要行一截咁样。 系啊，但如果你搭荃湾线咧，即系嘅金钟站嗰边咧， 系 一定系车尾最少人。 呢、這个都系 我头先讲嘅位咯， 呢个都系游戏嚟嘅真系。 因为咧喺中环落嚟咧，嗰、那个电梯扶手咧一嚟咧系中间位嚟嘅，咁啊所以 啲人就继续向前行啦。 啲人通常向前行嘅，咁啊车尾咧其实咧就比较少有啲出口位啊，咁所以咧一来电梯上落嚟中环站开始噶嘛，下一站金钟嘛，所以咧后车尾系比较少人嘅，同埋金钟站咧主要都系中间决噶嘛，啲人一散咧就要散头尾咁先可以上到车咯。 同埋咧， 真系要有技巧嘅 达人，好大有达人噶。 系啊，同埋我都见证住咧嗰个人性咧系随住列车到站嘅时间越嚟越长啦， 那个、忍耐性啊， 系啦就逐渐消磨，因为点解咧？我去到嘅时候，头嗰三四班咧，大家都仲咧，最多都系接两声嘅啫。但系去到第三班开始咧，系啦，我听到后面啲妹妹咧，中学生嚟嘅啫，佢哋都忍唔住咧，喺度自己咧，发出呢一个咧好萌嘅娇嗲啊！我要搭的士啊！我要搭的士啊！点解仲未上到咧？系啦， 跟住隔篱嗰个就系话。醒啦！你估上面容易截的士咩？咁样 系咪？跟住开始就见到大家就互相咧，你搜到人哋啲手机噶嘛，开始影相啦，一系就想影嗰个月台相啦，开始觉得顶唔顺啦，然后离远处咧就开始又问候爸爸妈妈啦，呢啲真系惯例啦，全部都嚟晒。最紧要咧就系到第五班车咧。冲入去嗰下咧，我都 feel 到啊！隔篱本来啲人咧都好守规矩嘅，即系逐班褪，逐班褪，褪到第五班真系褪到难褪个塔利班嘅时候咧， 就跟住就压上去，我点都要上车。 我最尾嗰个咧真系唔使自己行上去嘅，我终于可以感受到一次美式足球咧， 后面涌你 涌上去， 犹如扑浪一样、啊， 好爽啊！我终于都俾人拱咗一次啦，你知道我又轻嘅咯，哇，入咗去咯，哇，又真系咁轻松就入咗去啦，轻松松。 即系你都系第五班车， 我到第五班。 真系最尾嗰橛嗰啲人嚟 嘅。系啊，你知唔知我仲几有爱心啊？我见到有个咧中学生咧、 啊， 就俾人哋撞开咗咧，佢排唔到队，无端端咧挤咗出去咧，即系侧面咧。我望住佢嘅时候，我心里边我暗下决心，放心。下一班车哥哥会让你上先的，哪怕我要等第六班，因为我唔赶啊嘛，系啦，但系都唔需要啊，大家都系随住个人流咧，拱落，哇，就上手啦！ 你想反转头啊？ 哇， 呢个空间啊， 反转到啊，真系， 大家 系啊，真系嗱，咁所以佢而家终于扶翻正咧，我希望佢就可以回复翻正常啦，同埋大家跟住关心系咩咧？ 就系边谁负责任啦？ 罚几多钱？ 嗱，罚几多钱咧？报纸今日有咧估计到， 计唔啱噶，一定错噶， 永远佢哋都会有。特别嘅计算方法嘅， 咪就 系 咯。 嗱，报道咧就咁讲嘅，话根据现时嘅机制咧，要就系按照住服务延误嘅时间长短，就有唔同嘅罚款嘅。咁啊，估计呢一个咧应该要罚2500万， 冇可能嘅， 即系一定到时冇。 因为点解咧？琴日佢哋已经有人计咗条数咧，佢就话如果你觉得佢系冇服务嘅， 系， 因为佢真系冇咗个站噶嘛，个服务系受咗噶嘛。 但跟住佢又有港岛线包得住啊。 琴日已经有几个议员咧，大家 得一个站， 大家都。计得好熟啦，佢话冇可能罚到佢2500万啦，成条港岛线帮你做替代方案，即系话咧你系成个地铁服务冇停过 嘅，系啦， 所以佢话 分分钟到中环你都有得上， 系啦，佢话你呢个唔能够话你冇搭到，虽然拗嗰啲就话。但我真係嗰條線冇得搭，但另一條線有得搭，咁點計先？ 好啦，係啊，真係冇 得計。咁所以去到最後咧，你都係睇下究竟佢點樣用倫敦金嘅方法嚟話俾你聽啦。 我覺得去到最後， 咁咪即係俾人呃過哋又。 又冇咁講， 我係咁講喎。 其實啲錢都係我哋俾佢嘅。 咪咯，你冇得回贈㗎嘛。 係啊，係跟住佢都係，我冇啊，冇得回贈，原來回贈好好㗎。不過最緊要就係希望咧，即係起碼今次件事咧，就冇人有受到傷。 有受傷，車長咯， 即係唔係 不過唔 係 有大傷亡。 係啦， 千祈唔好係真係正式通車嗰陣時咧，你個新舊系統故障咧出問題啊嘛。 我諗佢真係要 check 清楚，清楚真係不如有即係 不容有失 㗎 啦。嗱，佢嘅回歸咧就有排等㗎啦，你都唔知佢幾時先會回到水俾你嘅。 嗯， 既然唔好求人啦，不如求自己啦。香港電台有嘢益你啊！ 喂 ，Money， 曾志豪、黃耀祖，廣州拜個人 嘅導演。最唔好嘅导演有啲咩特点呢？ 佢冇资格做领导人，而佢做到领导人咯。 一个充满笑声嘅颁奖礼 ，Danny 姐，我又大胆咁问下你啦。 嗯， 有冇机会可以喺香港嘅舞台做下舞台剧俾我哋睇咁咧？ 好啊。 乜嘢类型嘅戏可以打动到你呢？ 同你做咯。 一于咁话。 旧年嘅颁奖嘉宾叶德娴就氹到大家好开心啦。咁唔知今年嘅嘉宾又如何呢？第28届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今日喺风骚快活人派飞啦，快啲打电话嚟啦 ！Danny 姐唔系氹到全部人好开心， 我而家听我个心都仲跳紧， 佢系净系氹到你好开心啫， 咁咪就系咯， 系咯，完全就系吹捧黄耀祖嘅吹奶嚟嘅， 都系咁 话。我哋而家呢个回馈咧就 系 话， 放慢啦，佢系剧帝嚟啊嘛， 系啦， 系咪先？ 你最想 Danny 姐同黄耀祖咧拍咩戏就唔好打嚟啦。 但我想讲咧，旧年嘅颁奖礼咧唔单止 Danny 姐咁讲啊。阿文女都系咁讲啊，邓瑞文都系咁讲，我要同你做， 好威啦， 得 啦，我哋今次嗰条问题我哋明啦， 讲嘢真 系 好， 好识讲嘢啊，真系， 点都好，今日 我都想话好恨同阿祖祖你啊做个舞台剧嘅， 系啊，咁我哋而家系做咩啊？我哋要送飞， 冇错，因为咧第28届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咧，即将会喺4月10日星期三就喺香港大会堂嗰度咧就会有呢个颁奖礼啦， 系， 时间咧就晚上嘅7:30嚟嘅，今年个嗱，旧年我哋头先我都有讲过，我哋有 Danny 姐、叶德娴啦，有邓瑞文啦，今年嗰个颁奖嘉宾啊，都非常之鼎盛噶吓， 真系鼎盛噶。咁啊，颁奖嘉宾咧系咪可以讲噶？ 我头先问咗导演啦，我哋讲头三个啦。 好啊， 旧年我哋有三条 Queen 嘅，有 Danny 姐，有文女，有娥姐双天鹅。 系 今年咧，我哋有三条 King， 三条 King 系啦，其他都好犀利。 点解唔系三条？ 咩啊？ 哦，系咯，积累听啊，三条积啊嘛， 有 下次你嚟就三条积。 系啊，有大帅哥张伟健， 哇 ，Dicky， 有林宝儿， 哇，宝儿， 仲有林海峰， 哇，海峰，哇，犀利喎， 仲有好多其实嘅嘉宾咧，但我哋而家咧都仲喺度联络紧，晏啲咧都系会继续开会，点样将个 run down 做到最好嘅。 喂，等先，咁我哋都要讲下我哋大会嘅司仪系。 要早。 我哋又嚟，今年有冇得提名啊？ 你唔好咁样介绍佢，太简单啦。今年我哋大会司仪就系 Danny 姐都想同佢合作，文女都话要同佢一齐参演舞台剧。 系有请27届舞台剧奖颁奖礼嘅剧帝黄耀祖， 冇错， 犀利嘅， 系啦， 系咯， 宣传已经介绍完啦， 多谢晒啊！咁电话号码都要讲埋咯，1872388，欢迎大家而家打电话嚟啊，可以咧就换领到两张嘅入场证嘅。不过要答啱一条问题喎。 哦，系啊。 嗱，头先我哋都讲咗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颁奖嘉宾嘅今届，有头先讲咗三条倾啦，系咪？你求其讲到其中一位嘅话咧，呢个入场证都可以俾你换领啦吓。 哇，咁犀利啊！ 梗系啦。 咁讲边个好啲啊？ 总之两个林一个张啦，你中意讲边个都得嘅，讲晒三个都无区嘅。 系，咁使唔使俾埋个贴士佢啊？ 电话号码1872388。 1872388。 记住啊，日子咧就系4月10日星期三 晚上7:30香港大会堂音乐厅。 啊，播只歌先。呢首歌个名叫做《幸运是我》，唔知边个唱嘅咧？ 叶德娴， 系 你有冇播错 version 嘅？你小心。 不过呢个系上届嘅嘉宾嚟噶。 系。 今天我能高飞，只想你也替我开心，感觉样样都得意，一样是旧日的我，今天笑意甜丝丝，声音里也带一点 是特别的你，曾上天。 是啊，幸运是我叶德娴啊，电话号码1872388啦。如果知道咧，今届舞台剧奖会有咩颁奖嘉宾，嗰三条倾啊，是但讲到一个咧，都能够攞到呢个入场证噶啦。 系啊系啊，记住吓，4月10日星期三晚上7:30香港大会堂音乐厅，我哋当晚嘅大会司仪有黄耀祖啊。 系啊，亦都会颁发咧20个奖噶。咁啊，每一年咧，即系同埋其实都可以讲定嘅。今年我哋电视部咧系会有拍摄嘅，咁所以咧应该系颁奖礼过几日咧就可以喺我哋港台电视嗰度睇得到啊。 O、okay. K， 一个精华嘅片段，都有个几长嘅精华片段啦吓。 系啊 ，O K， 可以留意住啦。 系啦，咁咧有句金句咧就咁讲嘅，佢就话咧男人就爱高达，女人就唔明白。 系。 咁而家咧有個下聯就出埋嚟啦， 係啦， 唔係已經有下呢、這個已經係兩句下聯㗎 啦，我哋將呢兩句變成一個大上聯， 係啦， 我哋而家有個大下聯啦， 係啦， 就係、 是、仔仔 細路買陀螺， 仔仔愛陀螺， 係啦，仔仔愛陀螺都得，細路買陀螺都得， 跟住到阿女女啊， 係啦，唔係， 唔係，跟住我哋就話啦。 阿妈面咗咗， 阿妈面咗咗，阿爸阿妈都可以面咗咗嘅。 其实咧，小朋友买好多玩具咧，阿爸阿妈咧都真系会黑面噶。 系啊，嗱，系做咩事咧？即系点解陀螺嗱？我哋三个其实应该就见过，冇乜点特别玩啦。 我哋唔系嗰个年代， 因为而家最 阿 子系摇摇噶嘛，都系 我哋都系摇摇噶嘛。 我唔系 摇摇噶， 我系抽闪卡同四驱车， 我哋都有 坑渠道放四驱车。 文芒女都玩陀螺嘅，你知佢好男仔噶啦。 系啊，即系如果啲 uncle auntie 唔知嗰啲陀螺做咩咧，你唔好谂住攞条绳咧，黐跟住个陀螺就转嗰啲咧，唔系嗰只，而家系嗰啲咧。 有个机器咧， 即系战斗比拼噶。如果咧你去玩具铺度咧，我教你个方法啦。你嗰啲玩具铺度，你唔使问个店员喺边度有陀螺卖嘅，你眯埋眼听就得噶啦。 嗯， 砰砰砰砰，你直情觉得咧好似打烂紧个桶啊！你直情唔知道发生咩事，做咩啊？嗰度有命案啊！嗰度玩紧陀螺。 你知唔知道有陀螺餐厅噶？ 系真系噶， 真系啊！ 就系俾你慢慢声啊！ 啲细路咧，即系个餐厅就当然啦，招呼你食嘢啦。但系咧，佢都有个区域咧，就俾大家咧专带自己嘅陀螺走去同人比拼噶。 好嘈啊！咁啊，好开心、啊。 系开心 佢 哋。 系啦，咁最近有嗰单咩新闻咧？就话有个爸爸咧，佢就即系登咗上网咧，佢就话我唔明白我。仔点会买呢样嘢？佢就话咧，佢个仔同佢讲话：，爸爸，我咧买咗个咧，陀螺咧嗰啲叫做配件啊。咁、用翻阿祖头先玩四驱车个经验咧，即系你本来架车就四个辘啊，喺度转下转下咧，咁你总系可以自己加啲配件咧、 啊。有 啊有啊有啊， 譬如 加个尾啊，加个尾啊，系啦 系啦。 咁其实嗰阵时唔知会有啲咩分别，但系人人都改装，咁你就改装个四驱车啦。 系啦，咁而家同样道理啦。佢话原来玩呢啲陀螺咧，咁啊唔系净系就咁转就算数嘅，你原装还原装。佢哋會加啲配件嘅，譬如話，喂，如果你咧加個咧即係陀螺專用嘅一個咧即係膠圈咧配上去嘅話咧。好劲噶喎，个配件。 譬如咧，佢有个风火轮咁 样咧，跟住 咧卡咗人，因为佢斗噶嘛，几只一齐斗，睇下边个斗转得最耐，就卡走咗其他啲噶嘛。咁你个风火轮嗰啲，嗰个咪配件。 系啦，好啦，咁佢话咧，个爸爸咧就同个仔讲咗，因为你要买咩？我话爸爸，我要买呢个陀螺嘅配件啊，咁样。 系。 咁阿爸咧就用咗即系自己揸车嗰个谂法咧，哦，即系买定风极啊、尾翼啊嗰啲咧，应该 OK 啦咁样。好啦，买咗几多钱啊？咁啊。$95，哇，$95，嗱，话贵唔贵，话平唔平， 都唔平。 你买个玩具嘅话咧，都算可以嘅。 其实买个陀螺都可能系40-50蚊，唔系噶，有啲普通通都40-50蚊都有个噶。 好啦，个仔有要求，阿爸应该开心嘅。 好啦，咁佢俾咗钱之后咧，买翻嚟，跟住佢就问阿仔 啦。你买咩啊？ 个陀螺，跟住佢话老豆呢个，佢话系唔好玩啦、啊，你攞个胶圈出嚟做咩啫？我问你个陀螺啊。 老豆咪呢个咯，跟住嗰个网民形容相都登埋嘅，系一个红色。 五蚊买个胶圈。 系啦，嗰、那个真系一个红色咧，好似你去水油铺度咧嗰啲圈咁。不过当然咧，佢红色啦， 系，但 同埋有两个花纹啦， 咩有个花纹咁样戳出嚟就要扯。 其实我唔知嗰 个条嘢噶嘛， 嗰、那个系嗰、那个发射器嚟嘅啫。 其实唔系噶，嗰、那个胶圈可能系咧令到个陀螺唔知稳定啲定乜嘢嚟 嘅 啫。 即系好似如果咁，你讲讲个胶圈系咪即 系 好似一个橡筋圈咁样啊？ 冇错，不过佢系红色，同埋咧有少少。有少少花紋咧，查出嚟嘅，即係佢唔係圓咕碌嘅圓周咁樣嘅。 咁咪即係風火輪咁啊？係咪 啊？我唔知啊，因為 撞難啦，你少少可能去撞到其他嘅陀螺嗰陣時，冇咁容易停咯。 跟住我爸爸就話：阿仔你唔係啊，買九十蚊買個膠圈。跟住我仔就話：特別版嚟噶。咁然後咧，佢擠上網咧，佢阿爸自認佢話：我唔明白點解佢會買個膠圈。跟住就有人話啦：喂，老豆，你知唔知呢個膠圈係邊度運嚟噶？佢話一本咧日本嘅玩具雜誌嘅非賣品嚟嘅。咁如果你要買呢本雜誌嘅話咧，就算喺日本運過嚟咧，佢話起碼都已經六七十蚊嗰個即係雜誌費噶啦，港幣。佢話而家咧即係你係買唔到喎。你而家淨係買個膠圈，即係其實人哋都要幫你訂咗貨先啦。你俾多三十蚊手續費，算係咁啦。 係啦。你明白嘅市民就會同佢講聲，點解會九啊幾蚊會買個膠圈？ 然後啲阿爸開始訴苦就話：我仔咧屋企咧。每一百都有五十个嗰啲陀螺咧，我生日试过买陀螺俾佢咧，每一次都买错咗，因为每一个佢都话我有啦，爸爸， 俾钱啦， 系啦， 我哋话俾钱你 买啦，冇啊，所以点解会用第一句咧？啲人安慰啲爸爸，咁你啲高达又点计啊？哦，咁又系，嗱，你嘅高达，佢嘅陀螺， 仲有妈妈啲包包啊， 系啦，都系咁开心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明日大屿愿景初步造价估算是6240亿，项目有一半材料来自惰性建筑废料，例如是瓦砾、泥土。发展局局长黄伟纶说，本港每年产生1500公吨这类的废料，可用作填海60公顷。至于其他材料，主要是基沙。由碎石磨成，费用大约是每公吨120元。他强调基沙不会对海洋生态造成破坏。由于当局计划2025年才展开工程，相信有充足时间同内地方面商讨采购。黄伟纶致电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节目的时候提到，目前不会对喜灵洲的700公顷填海项目有任何日程表。如果将来想推展计划，会再咨询公众。现阶段提出估算是不切实际。港铁两列双座列车已经移离主路轨，荃湾线服务今朝早全面回复正常。港铁主席马时亨、车务总监刘天成朝早8点前抵达中环站视察。马时亨感谢港铁员工不眠不休进行复修，又感谢消防协助。他形容轨道环境狭窄，列车回复正常服务需时，感谢乘客包容。马时亨话，供应商将会在今个星期五就事件提交初步报告，调查委员会就会在2-3个月内完成报告，强调一定会在确保新系统安全才投入运作。人大常委谭耀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意见认为修订逃犯条例涵盖46项罪行范围太广，希望剔除经济罪行。他相信特区政府和保安局局长会考虑。如果有较多忧虑同意见，将移交逃犯涉及的罪行范围略为收窄，亦都冇乜大不了。谭耀宗又话，目前最重要是确保修例可以在立法会休会前通过，否则就无法解决台湾杀人案的问题。他认为中央对剔除经济罪行并冇意见，愿意聆听港人意见。2016年旺角骚乱，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一共4个人。被控暴动罪等的案件，4男5女陪审团第三日在高等法院退庭商议。法官日前提醒陪审团要尽量达至一致的裁决，或者8-1、7-2的大比数裁决，法庭才会接纳为裁决有效。法官又强调，陪审团要根据证据作出符合事实的裁决。陪审团在过去2日已经退庭商议大约18小时。昨晚曾经向法官说，就第四被告容伟业的1项非法集结罪和2项暴动罪，未能够达成有效裁决， 法官指示陪审团继续商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早晚有几阵薄雾，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阳光同温暖，星期五稍后同周末有骤雨，风势颇大，天气显著转凉。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56点，跌110点，总成交金额34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5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16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9.2跌8毫，小米集团11.8跌4毫，中国平安88.5升0.5，信宇光学科技94.0跌3.25，盈富基金29.7跌1毫，建设银行7.1跌6仙，友邦保险78.3冇起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11.64，瑞士法郎一，澳元0.707，加元1.333，新西兰元0.684，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5。日经平均指数报21,583点，升16点。港金现价报12,220蚊，升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4.5美元，卖出1,304.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坏车啦，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古洞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古洞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噶。较早前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但系仲有车龙噶，排到去浸会桥面就系窝打老道啦，近住对行道噶，咁啊就去尖沙咀方向啦。咁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排到浸会桥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是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啦、观塘道定富街旺角、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同埋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好啦，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日截止。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周末有情人啊，都是那些情情塔塔嘢啦。 私分同边个啊？ 私分同边个都益佢啦。 4月1，你就知做乜？ 爸爸，我可唔可以喂啲野生动物啊？ 唔可以噶，好似马骝同野猪，佢哋唔系宠物，应该喺大自然自己搵嘢食。喂佢哋食嘢会导致过度繁殖，破坏生态平衡。 咁野鸽呢？ 喂野鸽会吸引大量野鸽聚集，引起环境卫生问题。 明晒，见到马骝、野猪、野鸽都唔好喂。 上 afcd.gov.hk 了解多啲啦。 阿恒，我哋搬屋之前系咪应该俾翻一个诺言听众呢？ 阿勤，唔使等咁耐啦，诺言就而家俾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5点，刘伟恒、梁礼勤、阿一，仲有我胡诺言，手下留情。一个诺言。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头火势之前，我哋都继续呼吁我哋嘅电话号码18723888。咁打电话嚟做乜嘢啊？系啊，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晚上7:30，香港大会堂音乐厅将会有佢要出现啊！佢边个？佢就系我哋嘅拍档，好拍档黄耀祖，佢就系大会司仪，就系有第28届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咁我哋只要答啱，好简单嘅答案就系话，究竟有边三条经会出现咧？除咗仲有好多嘉宾嘅，咁啊就讲紧有边三条经会出现？你讲其中一个答啱咗，就可以得到入场证啦。 Dicky 海方宝仪 ，Dicky 海方宝仪， 边位啊？边位啊？唔好乱叫啊！ 18723888，快啲打嚟攞入场证啦！ 我要踢你、啊，风头火势系啊！唔知呢个爸爸会唔会将来有机会都搭上呢个舞台？舞台剧奖颁奖礼，因为佢成日喺屋企同佢个仔都一齐喺度玩紧一个叫做角色扮演嘅。今次佢阿细仔。已经1岁啦，都应该会参与埋其中一个角色。唔知道你家中嘅西游记组成队未咧？吓，我哋有请好中意扮鬼扮马嘅曾志豪。 我期待有一日喺呢一个舞台上面，佢会用唱歌嘅嘉宾身份去邀请我，噔噔噔噔，咁就好啦。 仲记唔记得巴士阿叔啊？系呢、這个冇20年都有10年嘅香港传奇人物，我觉得佢称之为传奇，系因为佢真系好代表到当时一刻咧，即系香港人嘅处境嘅。嗰一句你有压力，我有压力，佢同四眼仔嘅嗰个对答咧，到而家我都仲系历历在目嘅。因为嗰阵时，我觉得佢有压力嘅舒缓方法系同人哋倾偈，系同人哋讲嘢。真的很有耐性的，其实你想回转头那位巴士阿叔和四眼仔的对话，那条片起码都20分钟的，当然中间有夹杂的粗口，但是你有没有发觉那时他们的对话都尚算斯文的，都是不停在说你有压力我有压力的，不停在说不停在说。今时今日我们未必有巴士阿叔，但我们多了很多不同的阿叔，那些阿叔可能都是用压力有关的，但是他们发泄压力的方法就实在太过不文明了。譬如之前嗰、那个即系喺街堡斩人事件咧，那个就系因为喺超市里边话成日有偷嘢，跟住俾个经理举报咗佢之后，佢竟然咁样就心生不忿，咁样去报复，其中一个咁样嘅原因。喂，咁呢个压力你唔使攞刀嚟斩啊嘛，系咪？你可以用第二个方法处理嘅，你下次咪自己手快啲咯。当然最好唔好手快啦，你手快啲嘅，咁咪冇一件事咯。但系唔得，你见到啲人有压力嘅话咧，攞刀劈落去。今日又见到另一单啦，你应该都系觉得同压力有关嘅，就话咧有一个即系男子啊，拿住把刀系咁劈，系咁劈，劈咩咧？劈部提款机，劈到咧话刀都变咗斩崩刀。佢又真系唔知做咩嘅，佢又不停喺度斩，不停系咁斩，直至警察嚟到咧制止咗佢咧，先至可以即系将佢即系一网成擒咁样嘅。咁啊事后当然告佢刑事毁坏啦。咁但系究竟佢基于咩原因，有咩人要对住一部提款机？嗰个打簿机有深仇大恨咧，咁我见到好多网民都发挥咗唔同嘅创意同埋智慧嘅，因为有人就觉得佢会唔会见到嗰个打簿机，以为系提款机，点知发觉打簿机提唔到钱，所以佢嬲，系咁劈，系咁劈，又或者会唔会有啲人觉得佢真系知道嗰部系打簿机，但系打完簿之后望完个银码，觉得压力真系好大，点解劳碌半生都系得呢个钱？于是乎佢又系咁劈，系咁劈。又或者佢系咪 get 错咗咧？佢以为打簿机意思系你要打佢嗰部机先得咧，所以佢又系咁劈，系咁劈。无论如何都系压力，又系压力。如果你要咁样计压力嘅话，我谂我哋香港人系会好大压力，因为点解咧？政府又话俾你听，明日大屿究竟你要俾几多钱？每人起码要夹80000蚊。你的压力大不大？如果你看完之后你想着走去银行提款的话，可能你望着那个提款机你都会很大压力，怎么夹80000元出来，还要夹完之后不知道几时有得用，还要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有份用，还要可能是不止80000元。那你说了这个时候你会不会你都想劈啊？嘿嘿嘿，劈什么？不要乱说，劈炮啊！我不捞了，我不捞，我没钱，那我不用交税的话，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夹这嚿钱？想创你的心了，不用旨意了。你有压力，他有压力，不过最重要都是 乖乖地，唔好亂咁劈。风头火势，你有压力，佢冇压力，佢有咩？佢有嘅剧力，正所谓剧力万钧。嚟紧又有舞台剧颁奖礼，我哋而家又派紧飞。如果你都想亲眼目睹剧力万钧剧帝组嘅风采嘅话，快啲打电话嚟1872388，我哋交俾佢啦。Danny 姐，文女要做。 其实咧。加上劇力萬軍啦，但其實壓力都好大嘅，即係一個人咧要做一個三個鐘頭嘅 show 嘅司儀，即係今日一陣間一陣間又開會 啦。我哋伴唱啊，佢翻團伴舞啊，我哋一齊傍住佢出場啊。 你想唔想啊？ 可以一齊唱啊，係啊，交俾我唱所有你哋嘅歌啊。 但第一樣嘢一定要講咗先，我哋今日咧亦都係唯一一日日喺我哋呢個風騷快活人啊，拍第28屆香港舞台劇獎頒獎禮嘅飛咧，多謝大家嘅鼎力支持啊！但已經一掃而空啦，所以咧大家就唔需要再打1872388。呢个电话啦，多谢大家支持，4月10号约定大家吓，劲啊劲啊，有乜嘢咁劲啊？香港又排第一啦，但我谂咧，所有如果住喺香港嘅朋友咧，睇到呢个报告都会话唔好啊，唔好啊，点解我哋咁样都要攞第一啊？因为咧就有一个咧就系叫做2019年全球生活成本指数啊，就话啦，香港。法国的巴黎和新加坡呢并列成为2019年全球生活费最贵的城市。首先呢在这个报告里面呢近30年来首次有三个城市呢同居榜首。我们犀利啊有第一啦即今次就是第一次第一啦。但其实呢里面讲到有一些他们怎样去计算出来的话呢都几重要的。因为呢他们呢本身呢就是希望可以呢协助外国的企业计算去一些外派的人员和一些商务旅客生活的津贴和洗费是怎样的。所以他们怎样去计这个数说香港那个全球生活是一个最贵的城市的话呢他们真的计算一些譬如飲食个人护理一些几基本生活需要啊。即都就是说如果我们在那个地方住的话那些钱可能我们是每一日都会洗的。例如他计算的会是什么呢即譬如1公斤的面包是多少钱啤酒是多少钱一支男士两件头西装要多少钱女士门前的头发会多少钱咁呢啲的而且确系我哋如果住喺嗰个嘅国家或者城市嘅话咧，系一定每日都会使到咁啊呢啲钱。咁所以咁样去计完咗之后咧，香港咧就成为咗第一位。不过我自己都有少少保留嘅对住呢个数字。点解咁样讲咧？因为佢就讲到啦，譬如头先话1公斤嘅面包，佢就计咗话香港要30蚊港纸嘅。咁我喺度谂，其实都有平啲嘅选择嘅。一支啤酒几多钱？佢就话要13.8。咁啊，如果你去超市买又未必需要呢个价钱嘅。男士两件头西装咧就1800几蚊，咁啊女士平均剪个头发咧要870几蚊咁样。咁啊，如果你咁样计嘅话，我都会话香港都仲有封建游人，有贵有平嘅地方嘅。咁啊，呢一个数字咧，点样都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啦。但系好肯定一样嘢，就佢哋话愿意就协助啲外国企业啊，计算一啲外派人员同埋商务旅客佢哋嘅生活津贴同埋洗费系几多钱噶嘛？即系如果。这个榜啊，即系走咗出嚟，我哋香港咧即系名列前茅嘅话，仲攞到第一位嘅话咧，真系可能会影响到一啲外商啊，佢哋要系将一啲嘅基地啊，究竟系选择喺香港啊落户啊，定喺上海度落户啊，嗰样嘢系会有影响嘅，因为对佢哋每一日啊要俾佢哋员工嘅一啲生活津贴啊系唔同噶嘛。嗱，呢一个当然第一点我哋需要关注噶啦吓，但系另外一点咧需要关注嘅话咧就系琴日睇到另外一个媒体啊，佢哋咧就咁样讲嘅，见到呢个报告之后佢就话，对于香港仔嚟讲啊。香港真係一个好极端嘅地方嚟㗎。例如呢就係衰嘅呢好多时候就会排第一啦。好似今次嘅呢一个全球生活最贵嘅城市啦。但有啲嘢呢就永远好嘅就麻麻地呀。即係例如话劳工权益啦我哋全球系排包尾嘅。法定假期嘅数目呢全球排尾四。所以香港嘅打工仔嚟讲呢真係一个好极端嘅地方啊。其实我觉得呢个媒体啦可以加多一样㗎。我哋填个岛㗎嘛。哇6000几亿啊填个岛都6000几亿，我哋劲啦啩，嗱又一个又攞第一啦吓，不过我谂又系唔系真系每一个市民都想咧？嗱，咁又另外又可以代表到啦，我哋香港真系一个好极端嘅城市嚟噶，有啲人谂嘅嘢同埋普通市民谂嘅嘢，真系好似唔系一样噶。 风头火势，喂，香港啊，话好贵，剪个头发要800几蚊、啊，女士。嗱，呢一个报告就咁讲啦。嗱，你都系女士啊，你老公又一个发型师啦，有冇得为呢一个报告平反一下？其实我哋香港系贵，不过冇咁贵啊，桂花田。 系冇咁贵，我剪头发免费嘅，咁系唔贵咯。你羡慕我好似啊， 你有剪头发嘅咩？ 我有， 横掂都免费嘅，就剪多啲啦。 免费系最贵嘅， 爱系无价噶，阿华爱你系无价噶。 俗语有话，有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便宜莫贪啊，老友，贪字会点啊？得个贫咯。唉，真系咧，唔系话冇平嘢嘅，唔系话冇平嘢冇好嘢嘅。消委会啲报告都有时话咧，话平价货品嘅品质都好过啲贵价名牌货嘅。但呢啲都系一件件嘅货品嚟噶，系咪？你喜欢就买，至多可能有机会买贵少少啫。但有啲服务就唔系咁啦，唔系话买贵少少，分分钟你乜嘢都冇晒。嗱，警方一日前咧就话拉咗4个持伤情证嘅男人。同埋女人怀疑咧，佢哋嚟自大陆嘅一个犯罪集团啊！咁佢做咩啊？咁系啦，唉，警方就话啦，犯罪集团专揾啲打扮性感嘅辣姐，嗱系啊，唔系辣妹，因为佢哋嘅目标人物系啲富贵阿叔。如果揾辣妹嘅阿叔，当然知道唔会上当啦，系咪先？但系所以佢哋揾嚟辣姐，专 hold 住一啲衣着光鲜、颈戴金链嘅阿叔嚟兜搭。兜搭佢之后就话：，嘿，阿叔叔啊，可能唔系阿叔叔啊，阿靓哥啊，喂，超想噶，200蚊按摩服务，你制唔制啊？哇，200蚊有辣姐帮你按摩，唔系唔去啊嘛？辣姐咧就系专啊，即系紧诶，即系 hold 咗啲即系身光颈靓啊，戴晒金链嗰啲阿叔咧，就带佢上咗去旺角一间劏房度，去到之后咧。唔使心急啊，阿叔，系啦，你瞓床先。不过咧，瞓床之前咧，我想你冲个凉啊。系啦，热辣辣啊嘛，旺角咁多层系咪？咁啊，仲有啊，我哋一间按摩咧又搽油，你除大除晒身上面嗰啲饰物先啦。系啊，你条靓金链啊，要会硬到我只手啊。系啦，咁嗱呢，对唔住啊，呢个我自设对白嚟噶。不过因为剧情就会见，就会一间会知道点解会咁啊。咁辣姐咧就叫咗阿叔咧，不如冲个凉先啦，干净啲啊嘛。阿叔心谂冲凉，好好好，我即刻冲，除晒身上面所有嘢走去冲凉，哈哈，系啊，你快快冲啊，知唔知？我等你吓，系啦，阿叔冲凉嘅时候，辣姐就同阿叔嗰啲衫啊、今年嘅银包里面同佢冲凉啦，系啊，洗走晒佢所有里面嘅钱啊，今年啊，结果阿叔冲完凉之后，哈哈，辣姐咧，我啲钱咧，我条今年咧。是啊，梗系乜都冇晒啦。点解啊？因为你中伏，因为你上咗当啦嘛。是啊，同类型事件咧喺旺角已经发生咗2宗啦，所以咧警方咧收到咧即系受害人咧就报警啦。咁当然啦，佢哋会做嘢嘅。咁喺警方一个策划之中咧，就跟住咧跟进嗰个事件啦。于是乎啊，有一次咧就真系啦，见到嗰班人又出现咯，哦一拉就拉咗佢哋。咁啊，当然啦，仲有啲咧喺度潜逃咗，唔知去边度。所以呢就叫大家啦，记住啦，有啲嘢就唔係可以俾你咁贪㗎。咁同埋呢吓，因为贪到200蚊按摩服务就冇咗几千人，嗰啲阿伯唔係嗰啲叔叔啦，里面银包里面有几千人，同埋今年呢话讲緊两名事主呢，佢总共损失咗成60000蚊㗎。所以第一嗱，真係便宜莫贪，记住啦，第二唔好带咁多钱出街啦。 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桂花田，你老公试过送最贵重嘅礼物俾你系几多钱？ 哦， 咁计两个仔女、哦， 我送俾佢个嗰个， 哦，佢冇份嘅、okay ， 我唔系我生嘅， 系好啦。 网上唔合意见咯，讲到第一讲一句先啦，就系我哋第28届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嘅呢个 送晒啦，送晒 系啦，今日咧就派发完毕啦吓，咁亦都系得今日派发嘅啫。不过据我知道咧，我哋有其他唔同台咧都会有派发嘅，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嘅节目啦。 系 啊， 有冇送过超过100,000美金嘅礼物俾你？ 咁又不至於有， 所以你會唔會好期待？如果有個男人話我會送100,000嘅禮物俾你，美金嘅禮物俾你，你會唔會即刻芳心暗許、方寸大亂？ 即係咁樣，頭先我覺得講風頭火勢講嗰單新聞都係講緊便宜莫貪啦，係咪？ 呢個唔便宜啊，100,000 美金，或者貪住得個貧啦。 或者七個字嘅話，七個字係咩？ 冇 咁大隻鴿乸隨街跳，8個字。首錯字，但係我睇呢一單新聞嘅時候咧，我都真係咁諗嘅喎。边有人啊倾下偈啊送100,000美金嘅礼物俾你噶？ 唔系，我觉得佢送都唔紧要，可唔可以有少少邮政常识咧？其实 啊吓， 即系邮政常识 已经冇乜常识噶啦。 可能佢觉得你问阿田，可能佢觉得自己国色天香。人哋芳心暗许咁样送100,000美金俾自己系值得有余嘅噃。 啊，唔好咁讲啊！就算系网上话俾，哎呀，今日好好彩，你中咗奖啊！啲人都会觉得好开心 啊，系 咪先？ 佢话咧，就 讲话送100,000美金就真系太多，你10,000美金就差唔多。 系啊，又系香港嘅情骗新闻咧。不过今次呢个系已婚妇人嚟噶吓，所以我哋特别要同我哋拍档讲声，你知啦，佢一阵间冇嘢做，乱咁上网嘅话咧，一阵间人送个赌俾佢仲得了嘅。佢话呢个已婚妇人咧就喺 Facebook 度系啊，送识咗一个美国飞机师，今次唔系美军啦，咁啊相识紧个零月之后咧，对方咧就话会送佢一个价值逾100,000美金嘅名贵礼物。 哇！ 系啦，咁阿田呢啲梗系好开心啦。 即系我老公话搵世都未搵到呢个钱啊。 系啦，几阴公啊，真系。 咁又未，又唔使讲到一世嘅。 唔系，但系唔送俾佢啫嘛。 佢送咗俾第二个女人就你唔知咋？ 系啦，就送俾佢个女咯。好啦，点知咧？佢话咧，真系收到咯，就话喂，你寄到嚟呢度啦，个包裹。点知佢话收到个邮递公司打嚟嘅电话，嗱呢个真系重点嚟啦。佢话太太啊，呢份礼物过重啊，同你一样。而且呢要辨别真假，我唔明白要辨别啲咩真假。 对身份嘅真假。 係呀，同埋呢可能太贵啦，成十万蚊美金，我哋要请啲保安人员过嚟运送啊。 嗯。 你可唔可以入钱落我哋户口度啊？ 跟住呢话要求几多钱啊， 佢唔系话送到 33万。总共呢要求佢用33万呢就挤咗落对方几个唔同嘅户口度，就支付验真假费啦，咩请保安费啦，运送费啦。佢每一次俾啲费嘅时候都係记住10万蚊美金。 10万蚊美金。我唔攞少少点攞，我攞多多呢，係咪付出少少。 所以 結果 我觉得反而梗係被呃咗啦。其实係咪应该有少少即係邮递嘅常识。究竟你一般买货你使唔使俾30几万邮费啊？ 咁咪就系咯，第一时间 check 下佢系咪免费送货嘛？ 包邮唔包邮先？ 同财产安全，刚果官员话，几十个武装分子喺当地星期日袭击曼巴萨地区一个采矿场，掠夺贵重嘅财物，并杀害3个工作人员，当中包括2个中国籍员工。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朝早有薄雾，部分地区嘅能见度下降至到5000米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早晚有几阵薄雾，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阳光同温暖。星期五稍后同周末有骤雨，风势颇大，天气显著转凉。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21点，跌44点，总成交金额44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9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24点，跌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369.6，跌4毫；小米集团11.86，跌3.4；中国平安88.45，升5.5。信宇光学科技96.5，96是刚刚转了96.45，跌8毫；盈富基金29.75，跌5仙；建设银行7.2，跌5仙；友邦保险78.8，升5毫；万州国际8.6，跌7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10.411，瑞士法郎7.857，澳元5.553，加元5.89，新西兰元5.367，欧元8.9082，每百日元对港元7.0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日经平均指数报21583点，升16点。港金现价报12220蚊，升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5.11美元，卖出1305.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古洞嘅坏车咧仲未拖走噶，咁而家一带咧仍然都系挤塞，咁就系粉岭公路方向元朗近住古洞咧系有坏车阻路，影响到一带挤塞。另外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丽城花园亦都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油金头，就系屯门公路方向九龙啦，近住丽城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油金头。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咁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就去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有车龙嘅，排到去汇景花园。至于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而家排到富山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观塘道定富街方向旺角，三号干线七号码头方向荃湾，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作为环保署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94.8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Give me five， 在乎你。 你知唔知我哥见到啲咩啊？ 见到咩？ 陈小宝啊！ 吓，佢走嚟搞咩？ 陈小宝喺二台 office 行出嚟啊！ 佢走过嚟做乜嘢啊？ 四月一就知做乜？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同执行相应嘅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身体健康， 我只想身体健康， 我只想身体健康。 知啦知啦，健康个个都想。电视节目日常8:30，逢星期三晚都同你讲健康，由营养美食、医疗保健到解答健康疑难，主持伍家谦同 Doctor Tech 都会一一讲解。今晚8:30，港台电视31。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11:10啊，提一提你，我哋嗰个劇奖呢嘅入场券呢派晒啦係啦，咁大家呢可以即係起码我哋呢个时段呢就可以暂时高抬贵手啦，因为睇下其他节目呢会唔会仲有派飞嘅情况。 係啦，晏啲先打电话嚟玩我哋猜测我是谁啊，晏啲先。 係啦，咁而家24度气温，相对湿度 86%， 我哋三个一齐呢再数多次得唔得？一二三， 冇 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几多个 字？ 冇错。 多谢蔡景文。 我哋喺度信你黄耀祖。 唔系，我反而怪你，又话自己数口精， 我冇啊！佢喺度自己有数口， 唔系啊！佢系计着数先至数口精嘅啫，其他呢啲我哋三个都系错噶嘛， 好大件事啊！但 系 头先我谂咗卑鄙无耻嘅讲法，蛤乸本身系一只动物，系一个名嚟。 咁如果要讲卑鄙无耻嘅讲法嘅话，你从来个裤袋都有袋好多嘅，背囊又有，系咪三袋又有，系咪无耻啊嘛？本身 咁其实究竟系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系 定系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咧？如果加埋边有嘅话咧，又多啲招啦。边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啊？好似 笑到 happy 系喎，好似有话个边字先啱嘅喎， 十个字， 系啦， 几多个字都好， 系 啊，嗱，桂花田曾志豪问下你哋先，你哋觉得自己有冇好嘅父母？ 有， 系好开心啦，系咪？ 父母 答你啊，大佬，唔通口底点话好咩？ 系咯， 又系， 我问你，你有冇好嘅拍档啊？你就话冇啦嘛，会 谂一谂先，其实答晒所有嘢噶啦，嗱，咁但系你哋有冇见？过有一啲嘅爸爸妈妈，即系你见到有啲嘅或者你身边有啲嘅朋友啊，嗰样嘢，佢哋个爸爸妈妈同佢即系佢哋嘅相处好有问题嘅，即系甚至会觉得个爸爸妈妈抌低个女啊，抌低个仔啊，啊唔要佢啊，嗰样嘢，即系呢一啲其实电视剧都有睇到啦，系咪？ 唔系啊，认真啊，我真系有，我都话上次仲作出啲向呢个学校作出呢个投诉啦，我即系话喺个快餐店度咧见到个爸妈咧抱住个细仔。我即系唔知嗰个女系咪唔知边个生嘅，即系个兜口兜面都闹到咧，好狠地好狠啊！讲紧讲晒粗口，只只字粗口加埋去里面噶， 嚼子个女， 嚼子个女喺条喺嗰个快餐店里面，我讲紧即系做紧功课。哇！咁你边有咁嘅人噶？ 系啊，我认识最恐怖嘅都系白雪公主同埋灰姑娘啦。 做咩 个后母咯？ 毒死 通常都系刻薄佢，系啦，毒死佢都做得出啦， 毒死好毒噶啦都。 系啊， 有阵时 俾 讲粗口仲毒。 系啦，俾一个，但系有阵时你呢啲嘅说话个影响力同埋杀伤力咧，可能比一个毒苹果更加大。因为话说 系 咁嘅， 因为咧一刀咧真系 插入你心嘅。 诶，唔系佢嗰句说话就好似把刀咁插咗入去小朋友咁弱小心灵里面咯，有 个影响可能。好长远嘅，因为咧喺一个即系讨论网站度啦，就一位嘅网民啊发出一个帖，就叫大家不如我哋一起分享一下屋企人对你哋自己讲过最难听嘅说话啦。 哇！ 哇！我即嗱，讲真，估到有几难听嘅、 哎， 到佢哋 list 晒出嚟，大家好踊跃去回应。其实有好多都读唔到出街。 会唔会咁样嘅？第一句就系、是、你唔系我亲生嘅。 有呢句真系有，你或者唔系你唔系，或者你系唔系？其实已经够惨噶啦。 你系咪我亲生噶？ 你可能系我亲生噶。 咁跟住个仔可能好开心。喂，系啊，好早讲啊，我认阿成哥噶啦，唔系亲生， 唔系俾你认就认啊嘛。 但系咁样嗱，有咩十句啊？追唔上？ 唔止十句，好、okay, 多即系大家就真系可能有啲有自己亲身经历过，爸爸妈妈讲嗰啲咁难听嘅说话，有啲你就咁讲咧，觉得阿妈冇乜嘢啫。但你睇埋佢背后嘅故事。故事嘅话咧、 啊， 你就会见到，哇，嘢嘢都有血、啊。 好，你快啲开个第一个嚟听下先。 好，嗱，求其讲啊吓。 好啊。出得街 嘅。我即系所以要 scan 一 scan 啊。嗱，例如对个女会咁讲嘅，睇、啊、你都系冇咩出息噶啦，快啲搵个人嫁咗佢算啦。 哦。 你会觉得系善意嘅鼓励啊，抑或喂？是不是真的咁冇用，净系嫁咗佢就算啦？即系嗰个女会咁样谂。 呢、這个唔系善意鼓励，呢、這个系你对个女非常有信心，直情系正面肯定佢嘅人生。 系啊，因为你嫁得出啊， 可以系随便嫁得出 啊。 你谂下，你睇你都冇乜用噶啦， 你 求其搵个人嫁得出，即系话你真系靓到女神咁样行出街度，求其搵一个都能够娶你啊！ 哦，好好好， 好正面， 正 面， 我哋帮佢哋解围啊！即系唔好， 真系觉得对我好啦， 系啊， 天生丽质啊，即系乜都唔使做咧， 系咪？ 乜都唔使做，我就可以嫁到人。 前妈点同佢讲嘅？阿女啊，你真系好难揾到男人娶你嘅，你要好好地读书啊！一定系咁样噶，你唔可以话求其嘅。如果阿田回应佢，嘿阿妈，我求其揾个人嫁咗佢咯。 系啊，好明显，阿田个故事就系阿 Auntie 都有咁讲嘅。阿女啊，其实你真系好问噶啦，你快啲早啲 揾个人嫁咗 住一个，唔好俾佢走啦。 所以系唔同噶， 你读书都冇用噶啦。 你只要你主动， 系啦， 写咩啊？ 意志钳羊马，钳住佢， 男追。 就隔重山，女追男就隔重山。 系啦，你记住呢句说话。 咁你话啦，边句难听啲啊 ？A 就系头先你嗰句话，你求其搵个人嫁咗佢算数啦。B 就系话，阿女啊，你咁样咧冇嫁唔出噶啦，系啦，你好难搵男仔要噶。 好鼓励性啊！ 边个伤害性大啲啦？ 唔系，我唔想去话我冇用，但系。系咯， 嗱唔怕，我觉得而家最紧要就系、 是、你快啲搵人嫁咗佢，系双重打击。 唔系喎，跟住个女咪话俾你听咯，我冇用就冇人要我啦。 嗱、啊，我哋就要帮啲仔女们点样去解答。 我想问啲阿仔，你点样反驳啊？翻 系佢哋就系冇声出啦，所以咧啲嗰啲心理医生咧就话，其实呢啲说话 头先咁样咪得咯。 系啦，所以我哋都要帮佢哋 正面啲。 我哋几廿岁先可以咁答啫。如果佢真系得十几岁，边识得回应佢啊？ 靠我哋咯。 再嚟啦，再嚟啦。 如果你个佢本身系独仔嚟嘅，即系生咗佢一粒 好毒噶啦， 系啦。跟住个阿妈 系 同佢讲：你唔好学你爸爸啊！记住啊，买氹氹嘅钱唔好嘥啊！ 哦，咁呢啲好金石良言、啊， 但系佢意思就 系 话。如果 唔好慳啊！ 如果我 買氹氹嘅錢唔好慳 係 嘛？ 係啦，佢媽媽 唔好嘥 啊！即係話咧，佢當日如果阿爸咧買咗嘅時候， 就 會有 你 啦。佢 係呢一個意思啊！你知唔知啊？阿媽同個仔咁講喎。 哦，個仔其實如果咧咁艱難嘅環境咧，可能佢都覺得阿媽你做咩慳嗰啲咁嘅錢啫？何必有我？ 跟住借翻阿媽，咁你自己唔保護自己 嘅。係啊，傻嘅！即係佢話你買氹氹嘅錢唔好慳啊嘛，唔好似你阿爸咁樣啊嘛。 係啊，我就唔使生你咯，咁樣。你知唔知 話？其實真係好傷害性，呢、這個 好傷 害性。 好流血啊！呢、這個傷害性、啊。 即係覺得我咧，即係好似多餘咁。我其實唔應該喺呢個世界出現咁樣咯。 即係阿媽，其實我價值就係一個38.8嘅氹氹。 即係如果我弱小心靈咧，我聽到咁嘅説話，即係我真係匿埋一邊 嘅 真 係。係啊，有啲呢類型嘅系列有好多嘅，例如好簡單咁樣講咧，就係話我好後悔生咗你啦。 哦、 啊，話叫佢即係你唔死都冇用啦，即係之類呢啲嘅説話。 講呢啲咁嘅説話做乜？ 切！你哋由細到大都講嘅啦，生舊叉燒過生你。 系啦，呢啲都系經典。 其實你同頭先嗰個對白，你改一改啫嘛。嘿，買個氹氹好過生你啦，一樣啫嘛。 你而家先好似好輕鬆地，因為你年紀大咗，你知道唔係呢件事。但係細個嗰時咧，你去翻你進入翻你十幾歲嘅時候啦，即係你阿爸阿媽咁同你講咧，真係好傷心噶。 不過好在我真係奇蹟喎，可能我阿爸阿媽咧， 你犯賤啊嘛，你天 生 命。 唔係啊，我冇聽過，我冇聽過呢句説話。 我都冇聽過呢。 原因知唔知點解啊？ 因為你石頭爆出嚟嘅， 因為阿爸阿媽好中意食叉燒。 因為阿爸阿媽佢哋唔係。广东人。 唔识呢句， 佢哋唔识讲呢一句俗语，佢哋系唔识讲呢一句生嚿叉烧嗰个生你啦，呢啲就 我仲有嗰啲咧，你连垃圾都不如啊！另外有啲咧就会话啊，你以后嘅生活啊，点样都会比而家好噶啦，即系讲埋你嘅将来都唔会好啊！即系呢啲其实你听到嘅话咧，都真系几哇一刀一刀咁样插入个心噶。 嗱，你要谂下点解啲阿爸阿妈会咁讲，唔系因为啲仔女啲态度衰啊， 唔系咯，通常都系 即系先会引到佢咁样闹法嘅啫， 同埋都尚算几文雅。 你 喂，唔文雅嗰啲就好多啊！你想唔想我读出嚟啊？ 你可唔可以？你可唔可以嘟咗佢啊？ 嘟咗佢啊！ 哇，真系你嘟咗佢咪算咯？ 十个字里面嘟咗八个。 例如佢同个女讲，头先有一个就话叫佢 嫁咗佢， 有 一个直情唔系咁讲啦，不如你去做啦。 哦，呢个系男定女讲嘅先？ 我唔，我嗱，佢又冇讲系阿爸， 好唔同噶 喎。 男嘅到性骚扰噶咯， 但系总之就对住个女讲咯。你去做动物啦， 我觉得应该是个阿爸同个女讲啊，阿妈好少可咁样。 唔好理阿爸阿妈，佢啲说话都唔应该喺。 去到咁尽嘅咧，点解？ 仲有啲尽啲噶， 不如你去做社工啊，咁 啊，不如你去做个好人啦， 不如你去服务人啦， 去做个丰收快活人啦， 系啦。 唉，所以咧，即系我觉得咧，我哋头先咁样讲解下咧，如果有其他嘅即系听众们，你哋即系曾经听过或者你听到过嘅话咧，有难听嘅说话咧，你可以咧。尽量抹咗佢。 不过咧，认真地咧，啊，真系老人家，即系譬如屋企人咧讲啲说话，真系会令你记到入心嘅。因为好似我阿婆咁，成日同我讲咧， 讲 你唔好再食咁多啦，宝宝。我叫宝啊嘛，佢话唔好再食咁多，你乜嘢？第时又好似沈志扬咁肥，参加唔到香港小姐，我真系记到今天嘅，真系。 但 系 你点解冇嚟食嘅？ 唔系，等先。呢句说话本身有好多意思喎。 系咯， 佢本来系谂住你去参加香港小姐嘅，而佢觉得你如果唔系。变咗沈殿霞，你就可以参加啦。所以你记到今天系啱噶，其实你嗰个自信就系嗰度嚟噶。 你而家都可以去试下噶，我想睇啊！每年咧都有啲啊另类嘅朋友去参选噶嘛。 唔系，其实佢兜个圈系吹捧自己啊。我婆婆由细到大对我几有信心啊，佢觉得诶呢个食物连累咗我啊，令到我冇得参加港姐。 跟住从此我话，出嚟做咩啫？我都唔会参加香港小姐 嘅。哎呀，你好劲啊！你呢个真 系。但佢系意思系话叫你唔好食咁多啫，我覺得佢係咁樣， 但呢句都未算好傷害性，因為如果你話即係肥姐咁樣，佢係開心果嚟噶嘛。我大家即係另外一個方向，唔一定要做靚女。 但佢標嘅時候唔係標開心果啊嘛。 同埋我收到信息就係咯，唔好做香港小姐，咪做肥姐咯。 所以你就 咁開心咯， 起碼你聽話， 係咯， 你聽話。 收錯信息， 通常都係咁噶啦。 我就冇做一個小姐。 嗰陣時我爸咧，佢就太文雅啦。我到而家咧，我印象中咧， 最惡毒嗰句， 佢最惡毒嗰句，佢認為佢自己最語重心長，講咗句最有後果嘅説話俾我聽咧，即係文雅到咧可以用文字寫出嚟，因為對唔住佢都係用普通話同我講嘅。佢話：你而家仲唔温書啊嘛？你系唔温书啦嘛？而家你第时啊，你一定会啊，骄到磨木接啊！ 即系咩啊？ 骄到磨木接啊！ 呢个系客家话嚟嘅，你估啱啦！骄到磨木接啊， 搞到冇木食啊！ 搞到系咪啱噶？骄到 骄即系喊 哦，喊到 骄到磨木接，叫到喊个叫到喊到冇眼泪啊！即系其实即系欲哭无泪， 好毒喎！ 我细个听嘅时候，即系难怪我都系冇听佢讲温书，因为我咁严重啊！你第时喊到冇眼泪啊！哇哇，爸好毒啊！呢 系咪即系有啲似我哋广东人嗰句膝头哥绞眼泪咧？ 我未听过呢个咯。 膝头哥绞眼泪，你唔会甩到啲眼泪出嚟噶嘛？咩 叫绞眼泪？ 手指， 但系可能我乡下， 你乡下 做咩啫？你话我乡下做咩啫？你个讲客家话啦，你个讲你乡下。 但系你话你呢个广东话啊嘛？ 我乡下系广东噶嘛？我冇讲错啊。 系咩？但我哋冇听过呢句喎。 所以呢啲有好多嘢讲嘅，但系最紧要，如果啲父母们 好毒噶啦呢句， 系啲心理学教，我哋谂下，尝试如果你真要闹啲仔女嘅话咧，谂啲文雅啲嘅。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话，我成日都系话。你要闹人，你闹啲有目的啲，你唔好闹咩无无谓谓，又伤害到人。 唔 好 佢全部好有目的噶，嗰啲无论叫你去做呢样做嗰样， 佢系真系有意思，佢可能真系咁谂咧。但系心理学家咧就话啦，即系有阵时一啲一时意气嘅字语咧，对小朋友即系阿田咁样讲啊。 傷害好深㗎，即係譬如係嗰啲咒罵會令到佢哋咧自尊心好低落啦，會自卑啦，甚至唔相信自己啊，冇咗一個自我肯定嘅能力啊，對佢哋將來咧嘅發展係有好大嘅影響，嗰啲咩自殘啊、暴力行為啊都會出現㗎。 真係唔好睇少嗰句，你都唔理唔係好了解咧，就係、是、你唔知佢嘅心靈係究竟強啊定係弱嘅。哇！你一句咁正埋去嗰、那個，即係好似飛鏢一吉吉落去咧，甩唔到㗎啦。 同埋如果認真咧，通常最能夠傷害你嘅咧，都係你最信任嘅人啊嘛。 嗯，啱啱。 咁所以如果可能係一個行過嘅路人咧，同佢講頭先嗰句説話咧，佢冇反應㗎。係係啦，咁不如你都係學下我同阿祖個爸爸啦，或者學下天個婆婆啦。你講呢啲説話咧都幾好。 又或者學下我哋三個啦，就算聽到呢啲説話嘅時候咧，點樣轉化咗個心態？ 學習咗以後又願意出咁 OK 嘅。 你阿寶啊，仲食嘢啊？你第時嬌到望木接啊？ 你啊，膝頭哥叫眼淚啊！ 渐成习惯，你转身去以前，默默留下追究我痛心的脸。渐渐成为习惯，你反复说誓言，如常是惯听的温柔欺骗。渐渐成习惯，我眼中两片红。夜夜人睡了也觉脑袋很重，做梦犹如做戏要演心痛欲绝，然而梦里你就是导演。你狠心来伤我吗？想伤我便算你无需害怕，不必怕我的斗情绪总有点，就是难承受你敷衍。你狠心来伤我吗？想伤我便算我谁都没怨，怎么你冷冰得如此的可怕？只看着由我心在痛，渐渐成习惯，我眼中两片红，夜夜人睡了也觉脑袋很重。做梦犹如做戏要演伤痛欲绝，然而梦里你就是导演。你狠心来伤我吗？想伤我便算你无需害怕，不必怕我的斗前虽总有变，就是难承受你敷衍。你狠心来伤我吗？想伤我便说我谁都没怨，怎么你冷冰得如此的可怕？只看着由我心在痛，双眼像在笑更加可怕，只看着由我心尽碎。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咁有意见啊，你狠心来伤我吗？ 嗱，我哋咧喺香港嘅路面情况咧，我哋街上面咧见到路咧就有嗰啲好多线啦，即系嗰啲符号就话俾听啊，转左转右直去咁样，虚线、单线咁样，双黄线、单黄线咁啊，跟住行人咧就会望到红绿灯，过马路嘅咁，即系基本上就系咁噶啦，系咪？我哋即系嗰啲配套，其实世界好多地方国家咧都会系有啲咁嘅指示啦， 大概都系咁啦， 系啦，但系喺啲指示牌咁啊，就话俾听，哎，过马路啦，行车嗰啲。停低啦，咁就系咁嘅运作嘅。咁但系而家咧，随住咧，即系太多人咧，就真系揸住个手机行街咧，视嗰啲叫做车辆啊，视嗰啲即系交通咧，系冇乜嘅。 冇错， 我认同。 真系好多嗬，有时真系好多盲中都好心，你过马路你就唔好揿机咧，一阵间啫嘛，啲人都照。 就算咧，佢哋觉得系绿灯嗰阵时咧，就好似会安全啦。就我过紧马路咧，都系继续用手机，但其实真系唔系噶，因为 你知唔知点解佢咁放心啊？佢买咗最新嘅防撞机壳啦嘛，已经。 咁个人有冇防撞咧？请问你有冇着住防撞嘅机壳啊？ 跟住去买， 俾架车撞到第一句都系讲我部手机， 我部手机安全无恙。你二百几蚊系抵买， 就系抵，就讲唔到个尾字啦。 先生，下次你买手机，不如买埋自己啦。 我买埋自己咩啊？ 嗰个壳啊，防撞啊。 知报咩啦？ 报警， 报梦， 系啦，即系其实真系好过分嘅。其实坊间咧，你有时过马路咧，真系唔该你哋，即系咧正准备知道自己正准备过紧马路，唔该真系唔好揿手机，因为咧车辆有时你唔知系失控咧。虽然你话绿灯，你行人工走绿灯，但系一车辆失控嘅时候，你都唔知道发生咩意外噶嘛。 因为个司机可能都玩紧手机， 唔知啦。嗱，总之而家咧，即系嗰啲叫做喺道路上面交通意外咧，死亡率又高， 好 系啦。咁而家咧喺南韩， 南韩 系啦，佢而家咧净咧透过呢个智能电话， 系 加埋呢个叫做交通嘅系统， 系 佢将会咧喺南韩嘅嗰个叫做马路上面嘅地下咧多咗好多嘢噶啦喺度，佢咧佢就会咧即时咧有个警报咧话俾大家听，啊佢都不过佢系统要当然要连接埋你嘅手机啦，当你真系耷低头玩紧手机，行到去嗰个叫做 马路边， 佢就话喂，行到马路边啦。你好望佢就会显示一个震嘅 喺你手机 震动模式， 震动啦，跟住再会显示话前面左边有车，唔该你望一望咁样，即系会提示你啊，你就算喺度揿紧，佢都会干扰到你，话俾你听有车咯。 而为咗睇呢个提示，我哋唯有行到马路边嘅时候攞个手机出嚟。 喂，真系真系个提示， 左边有喎，系咪咁噶？ 唔系啊，讲紧你用紧手机嘅时候啊，咁另外咧喺个地下咧，因为你成日耷低头啊嘛，咁你又望住手机咧，跟住佢就会将有啲灯咧，就有啲光线咧直接投射，话俾你听，喂架车喺度啦，你唔好行啦。或者要停啦，等等嘢指示。 天花板有灯射出嚟咁劲， 射落地下咯，射落个地下，射落地下。 Okay, okay. 因为你啲人耷低头嘛，咩？哦，地下有显示，咪望一望咯，就话俾你停啦，有车啦咁样。你左边有车，又前面有车，咁等等嘅嘢，话俾大家听。喂，你过马路唔好用手机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港铁将相撞嘅列车移离主路轨，荃湾线全线服务朝早回复正常。车务总监刘天成话：，寻晚十一点几，工程人员将转向架放翻路轨。佢话现时两列列车放喺金钟站嘅侧线，稍后会安排拖翻车厂维修。佢话路轨旁边有部分设施损坏。信号箱移咗位，亦都有一段架空电缆磨花需要复修。被问到会否就事件向市民提供减价优惠，刘天成再次向受影响乘客致歉，又话目前最重要系调查小组调查同提出改善，令将来嘅系统更安全。佢又话，其中一列列车嘅第三至第四卡被撞，受损程度要喺车厂评估，强调每条路线都有后备车，呼吁外界放心。政府公布明日大屿填海及基建粗略估算要6240亿。发展局局长黄伟纶致电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金额属于粗略估算，以回应外界对计划会否掏空库房的忧虑。形容当局今次做法相当破例。佢话冇为有关估算设定上下限误差。黄伟纶又话，当局未来会向立法会申请大约5亿几，做填海的规划同工程研究。 需时42个月。完成研究之后，会以付款当日计的造价估算。被问到计及通胀之后，会否进一步推高工程造价，黄伟伦解释，建筑成本上升的同时，土地价格亦都会水涨船高，而土地价格升幅比一般的通胀高，有信心明日大屿不会令库房掏空或一贫如洗。而以目前政府总财力而言，花费大约6000亿填海是可以负担。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通过支持多项与新界东北新发展区前期工程的相关拨款申请，涉及335亿9000多万，稍后将提交财委会审议。议会阵线范国威说，受影响的农户虽然获安排重置耕地，但就令他们的住屋和农耕要分开两个地方。他又批评上水宝石湖村的单位数目不足以安置所有受影响的新界东北居民。发展局常任秘书长宁汉豪说，如果宝石湖村的单位不足以容纳所有居民，稍后将安排他们入住北区其他新落成的公共屋村或者翻新的公屋单位，目标是希望做到原区安住。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起出访意大利、法国和摩纳哥，是习近平今年首次外访。外交部副部长王超说，习近平和意大利签署有关基础设施、金融和文物保护的合作协议，同时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被问到习近平会否到访梵蒂冈，王超回应说，中方对改善中梵关系抱有诚意，愿意不断加强对话，推进双边关系继续改善。他又说，习近平访问法国期间将会同总统马克伦会谈，并会签署有关能源、交通运输、农业、金融和科技的协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早晚有几阵薄雾，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阳光和温暖，星期五稍后和周末有骤雨，风势颇大，天气显著转凉。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09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5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59点，跌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9点，跌1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8.4跌6，小米集团11.66跌5.4，中国平安87.7跌2毫，信誉光学科技96.8跌4.5，盈富基金29.6跌2毫。建设银行7.1元跌6仙，安石 A50 14.3跌1毫，万洲国际8.63跌4仙，友邦保险78.3无起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11.62，瑞士法郎1，澳元0.707，加元1.333，新西兰元0.684，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5。日经平均指数报21573点，升6点。港金现价报12220元，升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4.68美元，卖出1304.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坏车啦，喺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古洞对出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古洞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噶。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城花园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啊，近住丽城花园对出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去尖沙咀车龙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观塘道定富街旺角、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和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不能够踩单车，唔可以踩上行人路啦，载人同埋载大型货物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在乎你。 喂喂喂，啲印尼姐姐话挂住佢喎。 吓，咁系咪真系回归 Beautiful Sunday 啊？ 唔知道，你问下阿 Ken 咯。 系咯，究竟发生咩事呢？真系一个谜啦。四月一，你就知做乜？ 我成日都想喐一喐健康啲，但好似好难做得到咁。 试下将体能活动融入生活啦，咁会易好多噶。你每日唔好搭车去买餸，行落街市度咪得咯。 都得喎、 啊。星期六日你都会陪阿仔去学羽毛球噶，以后就唔好净系坐喺度，直头学埋一份。一来可以亲子，二来又可以做运动。 果然好提议行陈我嘅，不过为咗你健康着想，一于净食菜啦。 缔造健康香港，由生活习惯开始。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85或86年出生，就要喺2019年1月21号至3月30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嘅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你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嘅亲友一齐换证。 做咩啊？又俾老细闹啊？喂，系老细嘅嗜好都系闹人噶啦。 你老细仲要你成日都加班， 不如你咁谂咯。你都一路做嘢一路听风骚，你老细都唔知噶，咁咪当打个和咯。听我阿祖讲，而家咧就去 pantry 度揾个同事讲你老细是非，条气啊会顺好多噶。 做咩都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陪住你。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24度的气温啊，相对湿度85%啊，继续啊，11:39嘅时候有风骚快活人，星期三有我们的。今日呢个我们的咧，同我哋有关系嘅，因为呢个咧谂到少少， 有啲咩同我哋有关系噶？好多嘢都有同我哋有关系嘅咩？ 我会话，我一阵间会爆一啲嘢，系真系我有参与过嘅。我谂我喺节目度都冇讲过，因为我自己都系睇翻嗰啲资料先至记得。咦？原来我有份过噶喎，咁样 你都有参加港姐啊？ 唔系，嗰个系阿典参加唔到。 你做提名噶 嘛？唔系，今日因为前上个礼拜啦，就出咗一个嘅收视嘅即系电视节目 欣赏指数 嘅嘅报告啦。咁啊，里面咧排喺第一位咧，就是、我哋香港电台嘅一个嘅电视剧，就呢个咧《火速救兵四》咁样。睇咗呢个报告之后咧，跟住又见到咧，其实仲有好多唔同嘅电视节目都系名列前茅嘅。跟住我就即刻喺度諗啦，啊，究竟香港电台嘅电视节目已经有咗几多年呢？咁啊，再睇翻嘅时候，原来70年就有啦。 系啊，咁多年1970年成立噶嘛。 而咁多年咧，不论系一啲剧集啦，又好啦，一啲嘅时事节目啦，资讯节目、教育节目咧，咩都有。其实咧，真系有几多都几经典噶。所以咧，今日咧就决定做咗啲资料，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我们的香港电台电视节目。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容易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就话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 如果咁讲嘅话咧，我哋呢一个宣传声带嘅第一句就已经系其中一个经典嘅电视剧。 我哋大家， 就嚟咗啦。 冇错，其中一个咧，因为其实咧，如果我哋就讲剧集类先啦吓，因为其实佢哋咧都真系拍咗好多唔同嘅剧集嘅、 嗯。 第一样嘢就要我哋嘅听众们，我今次净系俾你哋拣一个，因为真系好多啊。边一个对于你嚟讲，你觉得系香港电台电视节目里面最经典嗰、那个，陪住你成长嗰、那个？我想有埋原因嘅，即系点解呢个你觉得系咁经典嘅话咧？即刻喺我哋啊风骚快活人嘅专业度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可以。 系啊，等我哋有啲多啲嘅回忆啊。 如果我哋拣嘅话咧，我举手。 你讲。 我拣教育电视。 教育电视。 真系由细陪到大。 哦。 牙虫村嗰班朋友你记得嘛？ 牙虫村就唔系佢嘅，但系细菌大王系佢嘅。 细菌大王啊，细菌大王。 牙虫村就系牙膏嚟嘅，系啦。细菌大王啊，伤寒啊，白喉啊嗰啲咧，全部嚟晒啊。 嗰个真系好记得哦，一世都记得。 系啊，同埋我觉得咧，呢个系以前细个咧，你会觉得读书好有趣味嘅其中一个原因啊。 嗯，系啦，因为咧，即系以前我哋细个咧，去小学嘅时候睇呢个教电视咧，系去特别室嘅。系嗰个叫电视室咧，系特登咧系离开个班房咧，去一个电视室里面咧，跟住咧就拉嗰座 嗰个大 柜咁样出 嚟 咧，就大家一齐睇噶啦。 系咯，即系唔系大家有得平时可以有得睇到嘅。 好啦，莫非阿祖你有做教育电视？ 我冇拍过教育电视，但系我有拍过《毒海浮生》。 我《毒海浮生》啊，教育电视咧，我就净系试过配个音咯。我咪嗰阵时讲过，我配音做咗只角咯。 我自己喺度谂翻咧，原来 你做《毒海浮生》啊？ 系我系做吸毒者，嗰阵时应该我仲系读紧演艺学院嘅、 啊。 但我已经唔记得咗《毒海浮生》咧，定系《铁窗边缘》 啦。咁啱噶啦，你啲皮黄骨瘦嗰啲咁样。 系又唔系皮黄骨瘦啊？ 我以前啊嘛。 我记得我嗰阵时系做一个咧吸毒，但系瞒住阿妈吸毒嘅年青人。所以應該係毒海浮生，跟住拍咗幾日嘅咁樣，咁呢個係 你因為吸毒所以拉咗入去坐監，所以係鐵窗邊緣啊？ 可能係，所以我就話我唔記得係邊個咯。 拍完 真 係 唔記得，我嘗試想上網睇翻自己精彩嘅。 定係佢吸完毒入咗監之後咧，最後放翻出嚟，佢就發覺同大家咧終於打開間幕啦，所以又拍《沒有牆的世界》啊。 唔係，但呢個我記得嘅，有一個重爆啲嘅係我四年班嘅時候拍過《鏗槍集》。 鏗槍集 你係咪要俾人哋去做啲咩調查啊？ 真 係 㗎。 啊、 四年班 被访者咯，我系 劲， 好劲噶！嗰阵时觉得好劲噶，但系我 即系《铿锵集》去访问嗰啲小学生， 系 啊，喂，你觉得学校啲饭盒好唔好食啊？ 我真系唔记得，完全唔记得个访问内容系乜嘢，我只记得播嗰集咧好期待嘅，因为好似拍咗成个晏昼咁样，我个画面好似一闪即逝咁样嘅、就俾人剪走晒。 我记得啦，我记得啦，《铿锵》啲导演我都熟啊。嗰一輯好似係講咧話， 嗰陣時我幾歲 統計咧就係全港去到小學四年班仲瀨尿嘅學生， 唔係啊！呢、這個仍然咧都係長期高企排第一位嗰、那個，即係個高度唔高啊！講嘅成 究竟佢哋嘅高度為佢哋嘅成長帶嚟咩困擾咧？ 究竟呢一集講嘅嘢對你嘅成長有幾大嘅影響咧？ 好犀利喎！你又鏗槍 集又呢個我自己都真係唔記得，但我記得好最記得就係拍攝啦，但內容係咩唔記得啦？但播出嚟嗰陣時咧，咦？點解好似冇嘅？冇喎、啊，明明拍咗好耐，跟住就冇嘢， 剪咗你 啊！但系啊，剪晒 咁有冇真系留喺个电视机度咧？抱住嚟睇嗰阵时， 有啊，跟住有自己上翻上架床喊咯。 哎呀， 点解拍咗咁多冇噶？ 冇瞓 觉 真系。 我都拍过嘅， 你都拍过咩？ 不过真系唔记得咗叫咩名啦。系啊，想当年咧仲系 《滚轴溜冰场之堕落少女》。 Let's go to highway, baby。尖东海旁的岁月。 我拍过咧，就拍过。有一次咧，就其中一个咧，都唔知点咁得意嘅，系同呢几个咧演员咧讲打牌嘅。 系 个女咧， 我先揾你拍啦， 打牌啊！ 系啊，去到人哋嘅屋企，真系去嗰啲公共屋邨屋企咧，里面真系打牌啦。 系 咁跟住咧，仲好记得咧嗰个画面就系嗰个妹妹咧就对住个窗咧喺度掹住个窗关就妈咪妈咪，即系不停问阿妈，但系其他啲阿妈就喺度打牌嘅咁样，即系好似讲紧啲唔理。 你做小妹妹定做个阿妈？ 我做个阿妈喺度打牌嗰个啦， 即系已经系做阿妈啦。咁细个嘅时候 做着脚嗰时咁跟住咧你咪话嗰次嘅拍摄经验咧，令我同我同我就喺度同我记住入脑啦。我一定唔会俾我啲仔女再嚟拍嘢。 点解啊？ 嗰时乐乐明明就好细噶，因为真系好辛苦。我见嗰个妹咧，哇，喊咗好多次，喊到真系咧。咩 L 你嗰个咩嘅眼泪都冇乜， 唔系 L 你嗰个啊， 膝头哥，膝头哥， 好眼，我嗰个娇到无目接啊，唔系娇啊， 娇到无目接， 娇啊！ 但你应该咧话俾嗰啲仔女听，你要佢哋试下，因为其实做各行各业都唔容易嘅。 真系我就系见到哇阴公猪咁，我但系嗰个词点解会出现，我就唔系好记得啦。 你连嗰个系咩节目都唔记得咗啦？ 系电视部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咧有一次咧又系我又好中伏嘅。点解咧？因为你知我哋有时咧都会声沙咧沙到好朋友噶嘛。哎，今晚你 book 期咧唔系话琴日就有你今日噶嘛？ 系 预早个 book 咗个期咧，我系做导游噶。喺个小巴里面做导游介绍，唔知乜嘢咧？ 嗰期导游真嗰啲刀手 系 佢似 跟住咧，我嗰日沙声沙到咧，沙到冇朋友，但系都照拍，因为 专业咯。 得我唔系啊，导演搵到其他人啊嘛，你突然间都要有个人摄咗佢啫。咁我就即系沙住声，哎呀，咁啊，你而家香港嗰度咁样，哇！我真系觉得 咁导游都可以沙声嘅， 我都好好意思，因为 有冇剪咗咁？ 我唔知啊，我都唔知有冇出过 配音咯， 系啊， 时候配音咯。 但系你头先话教育电视咧，另外一个嘅教育电视嘅类别啦，吓都系属于，但佢又唔系，佢属于教育节目，应该咁讲。细个去睇嗰阵时咧，港台节目嚟嘅，我觉得哇，好劲啊！我都有少少睇咸片嘅感觉嘅。 圣本善， 冇错。细个嗰阵时对于性真系好好奇噶嘛，但系冇一个节目会去讲解啊嗰样嘢，但系圣本善好似好曳界， 好出界系啊！ 哇，即系觉得嗰阵时系要所以我真系觉得有睇咸片嘅感觉咯。 佢最尾仲有埋医生解答噶嘛？我记得好似 系啦系啦，因为佢系因为真系讲真嘅一啲性嘅方面嘅知识嘅，所以佢 系 有解说俾你知道。 譬如嗰阵时咧边一集就唔记得噶啦，但系你会有好多画面咧，就系、是、可能佢哋会有一男一女咧喺张碌架床度啊，咁然后当然就讲紧话咧，佢就偷尝禁果啦，咁然后男嘅就点样欺骗佢啦， 几挑战我条仔先啦，嗰阵时四五年班啱啱开始系嘛， 系啊，同埋当佢又会有啲叫做介绍，可能话咩第一次咩梦遗啊嗰啲嘢咧， 系啦系啦， 咁你无论点样，你喺个电视机度见到呢啲题目咧， 仲要系。幾十年之前 你就興奮 嘅 啦嘛，你 都 哇咁講呢啲嘢嘅，近嗰時好創新嘅，我記得咧佢哋話有同我哋電台咧嗰陣時嗰啲收音機節目嗰個天仔樂園啊，有互相即係連結嚟做咁樣嘅，即係可能咧佢喺嗰個電視節目做完啦。咁你繼續， 我哋以前咧，羅文永做嘅節目喺我哋二台， 咁你就可以繼續喺咧嗰個收音機度咧，你可以打上去討論咧。哎呀，我都想講翻咧夢遺嗰件事噶，係啊，我係劉以達，係啦咁樣， 我係大師嚟㗎。 咁所以就幾得意喎，電視電同埋收音機就互相配合咁樣。 係啊，即係如果嗱，除咗我哋講即係教育方面啦，其實時事節目咧，我覺得佢哋真係做咗好多同埋。 我想問晴天、雨天、孩子天係咪都係港台㗎嘛？ 你突然之間咁問我，真係 有冇印象啊？柏林仔嗰個咧， 柏林仔嗰個有一個柏林周記就一定 係啦。柏林周記、晴天、雨天、孩子天係咪？港台嘅咧，查下先。 好， 因为呢个又好有印象嘅。如果你话即系小朋友节目嘅话咧， 要咁样讲啊，警讯咧， 诶咁好多。 你知唔知警讯啊？呢个节目做咗几多年啊？ 有警察以嚟。有啦， 1973年开始有， 哦、 即系有 三年。 你谂下，真系做咗好耐噶，而家都红啊！每个星期五、星期六度播出咁样。 系咪仲系由1973年嘅时候已经有沙滩老鼠啦？一路播到2019年， 人哋会唔同嘅。嗱，呢个好记得啦。 Okay. 时事节目都好多嘅，譬如80年开始有城市论坛啦， 系 铿锵集啊，由1978年就开始有噶啦、 啊。 另外，我哋都拍档有份做啦， 系 头条新闻啊， 由1989年 到而家今年 三。十年啦， 有嘢搞添喎， 系啊，所以即系因利成变就宣传下嚟紧。我哋其实礼拜六咧就会喺呢一个红磡宝石戏院嗰度咧，我哋就搞一个即系30年嘅一个活动咁样咯。一个你当系舞台剧嘅表演咁样咯。 哦，晴天雨天孩子天系我哋香港 系啦，嗰、那个我好有印象嘅嗰、那个都系 系啊。嗱，你谂 头条新闻数下数下， 有张继聪啊， 30年啦， 跟 住你讲 癫几多， 真系好犀利。譬如以事论事，即系你呢一啲嘅节目咧，由86年开始就有啦。其实讲紧咧都系30年。以上嘅一啲嘅時事節目啊，所以我會覺得你諗翻，喂，好有代表性噶。其實 呢幾個就都招牌節目嚟噶啦， 絕對係，絕對係，絕對 係。即其他嗰啲其實就有好多新嘅變化嘅，因為譬如你話近呢幾年咧，可能就多翻拍嗰啲處境劇咧、 嗯， 譬如嗰啲叫做嗰、那個之前有房出租啊，跟、 啊、 住就有呢一個火速救兵系列啊， 係啦，第四輯啦， 係啊，咁都好犀利噶。嗰陣時有房出租咧，我有客串過做一個角色。 边个啊？ 我做一个角色咁大把咧，出咗集啫嘛。我嗰集嘅对手戏嘅嘉宾咧，包括有姜大卫啦，同埋有唐玲啊。 哇，劲！ 我系做嗰个 reception 嘅职员啊，好似加埋有五句对白嘅。 我想问下，个本身嗰个角色咧系嘴刁啊，定系善良噶？ 系衰人嚟噶，好似系。 我都估到，唔怪之卡死你啦。 因为要恰嗰个老人家啊嘛，我记得好似系咧十问九唔应噶，唔理啊阿大卫哥咁样噶。 我都试过拍啊， 都系衰人嚟噶嘛。 喺茶餐厅里面啲阿姐啊， 哦，黐到爆真系。 系啊，定系个收银咧？跟住咧，我拍档，有边个啊？有棒哥啊，几犀利！ 哇，劲 啊， 咁犀利！ 佢有冇同你试下麦啊？咁样 啊，佢有冇嘅？ 如果要试麦嘅话咧，我哋港台另外一个电视节目嘅类别咧，其实都几前噶嗰阵时，例如教你哋语言嘅节目啦。 哦，听歌学英文， 冇错，仲有唱普通话。系，如果你要讲多一样嘢咧，打电话问功课咧， 呢个最犀利真系，打电话问功课。有冇打过啊？ 我好想打， 我冇试过， 唔够勇气啊！ 打个电话，打个电话都 唔系，我觉得唔系唔够勇气，证明我呢啲几唔上心啊！连打电话问功课都懒得打，都懒得打。 因为呢一个咧系嗰阵时，即系你谂翻我哋大家读紧小学嗰个阶段咧，冇你就会见到即系个时代嘅演变啦。而家你唔识嘅话，你可能系揾补习老师啦。 系啊系啊， 嗰阵时边有咁多钱揾补习老师？ 好劲 嘅， 我觉得打电话问功课呢条桥， 同埋好匪夷所思啊！吓，我对住个电视可以同佢即系讲电话去问功课咁样。 但有冇我哋听众咧系真系试过打去呢个打电话问功课咧？我真系好想知道。即係究竟嗰、那個成功率係點樣嘅？嗱，但我印象中咧，後來咧，其實佢有好多節目咧，就演變咗用佢嘅喎。譬如咧，嗰陣時記唔記得黃韻詩啊？ 唔記得 嗰個是非釘咧，佢裏邊咧就自己阿田應該有啲印象嘅，即係呢、這個即係扮呢個川島芳子嗰個黃韻詩啊。係係，佢咧有個節目叫是非釘，好似係亞視度播嘅。佢裏邊咧就自己模擬咗個環節，就係、是。问功课咁其实应该就向紧我哋打电话问功课致敬嘅，但系佢里边就变晒咯。问功课咩话？何守信点解着猎装？哎呀，我鬼知咩？可能佢屋企好多兽皮咧，咁样。佢系特登以一个问功课嘅形式咧，去讲啲娱乐八卦嘢嘅。 冇得讲噶，佢细个系睇亚视噶嘛，你细个睇无线噶嘛，所以未睇。 但系我觉得好得意，佢就应该用咗我哋港台呢个节目呢条桥咯，咁样。 跟住咧，后屘咧由打电话问功课咧，都变咗上网问功课噶。 系啊系啊， 即系都会根据住个年代而唔同咗。我自己觉得打电话问功课呢个我系好深记忆嘅， 好有记忆啊，真系。 系啊系啊，嗱，另外头先你讲嘅唱谈普通话啦，跟住英文又有啦，另外咧佢哋仲有英语一分钟咧，记唔记得啊？ 啊，刘家杰系咪啊？ 冇错， 嗰阵时咧，刘家杰老师啊，真系犀利呢个。 每日咧就会用一分钟嘅时间咧教大家少少咧好实用嘅英语。咁你谂下啦，呢一个节目系做咗好多年噶，当年，所以咧都真系非常之犀利噶。 嗱，呢度我哋忘记咗啦，阿 Sophia 咧网上面提我哋啊，我最中意嘅呢个节目咧，小时候， 冇错， 系咪啊？舒淇哥哥。同埋路德曼、路德曼啊， 路加曼 系啊，哇！呢几个又系厉害嘅， 因为又真系做咗 路德曼 系啦，路德维嘅地方 系啊，诶，仲有铿锵集啦，肯定就 系 好睇啦。头 先讲咗啦， 医生与你啊，又系做个感觉好似即系做咗一世咧，由你出世咧已经系陪住你咁样噶啦，已经有喺度噶啦。 系 而家咧陆陆续续咧，即系我哋嘅仲有其实咧好多嗰啲香港嘅历史咧嘅嗰啲特辑啦。特輯咧都係有好多做嘅，香港故事系列啦，係咪？ 係係香港故事， 傑出華人 系列就真係犀利㗎， 真係犀利！ 傑出華人系列，我有淵源添啊！我啱啱入到嚟香港電台呢份工， 係 第啊，等我諗下先，係啦，啱啱入到嚟香港電台呢份工，咁跟住咧，佢哋唔知點解咧就帶我周圍參觀咧，其中咧就帶我參觀睇呢一個傑出華人系列，嗰陣時咧仲係曾志華做主持啦，嗰集嘅嘉賓係成龍。我係冇嘢做㗎，我係純粹啱啱入到嚟港台呢，佢話不如你大家一齊嚟見識一下啲節目點製作呢，好周全嘅配套喎。我去埋山頂嗰度，因為嗰一集呢我幾有印象呀，就影住阿成龍大哥呢，佢喺山頂嘅其中一架纜車嗰度跳去另一個車卡嗰度。 哇， 因為佢都要。 你睇到佢呢個拍攝 過程。有啊，我就係去睇幕後花絮㗎嘛，即係直情睇佢成個拍攝過程呢，佢就要影埋佢由呢度跳落嚟。咁跟住佢就上到嚟，然後即係阿陸 Sir 就會訪問佢。啊，成龍大哥，你作為香港一個咁有咩知名度嘅咩咧？ 我中意睇你扮人，真係好睇。佢零秒好似真係覺得自己係碌上咯。 唔係啊，因為我睇咗呢個 NG 五六次啊。阿成龍大哥每一次咧，佢都係用一個咧。 系啊，你咁样赞我咧，佢每次都系呢个表情噶、哦，所以好犀利噶。即系你一讲呢个杰出怀系列，我就谂起，哇，犀利犀利。 系啊，仲有好多噶吓、啊，我哋网上面嘅听众又讲咗啲乜嘢咧？ 譬如话狮子山下啦、铿锵集啦、听歌学英文啦，阿迪神咧佢就话啦，狮子山下咧佢最有印象咧系呢一集里边咧，佢就话有个小朋友阿海，佢就话，大龟变细龟，细龟变大龟，佢话大家记唔记得佢系边个啊？佢话咪咪实知、啊。 阿邦啊！ 如果咁嘅话，即系阿邦啦、 啊，唔通系个女咩、啊？ 但我唔记得呢一集、啊，真系 唔记得，因为太多啦，即系记唔得晒噶。Chris 咧就话听歌学英文添啊，仲有。即呢一個 咧，頭先嗰個咯， 聽歌學普通話都有嘅， 有唱談普通話， 聽歌 學中文，聽歌學英文，兩個都有嘅。 英語一分鐘嗰啲又有啦，咁樣。 Y2K 系列啊， 呢個都 係喎。阿 Sa 咯嗰陣時，誒咩四葉草嗰啲喺度出嚟噶嘛。 四葉草就係大台嘅，係啦。Y2K 咧就係我哋香港電台。 有啊有啊有啊。 即係暑假嗰陣時咧，拍一啲青春劇咧，又有一系列咁樣，真係 好犀 利， 好犀利，係啊。 係啦，另外咧仲會有朋友咧就會記得《柏林周記》啦，因為話柏林仔真係好可愛。 係啊。 你諗下，而家柏林仔都結咗婚。做埋警察啦， 系啊系啊， 但嗰阵时讲几廿年前， 嗰个齐音头啊，真系带领住潮流，我都有剪过啊。 同埋成之于法系咪港台噶？ 应该 好似唔系喎，系咪咧？张曼丽，好似系 啊， 系啊，系啊，我哋又觉得好惊噶嘛。仲有冯告咯， 啊哇！奉告你都記得， 奉告呢個真係記得 啊！奉告係喺黃金時間角。 係啊， 另外咧，我哋有聽眾咧，就阿黃卓子咧就話校際常識比賽，我一定會記得，因為我 有 參加過啊！ 你又有參加過？ 佢啊，我哋嘅聽眾有參加過。 係呢個有啲印象喎，都係，同埋好刺激㗎！嗰陣時你會同埋佢一齊嚟玩㗎嘛？係即係你會覺得咧答問題咁樣係啦。 我都識答啊，係要撳鐘咧講個學校名。 係啦，寶良局、東華三院咁啊，全部出曬嚟啦。 自己都玩咩？有時咧，老師會俾我哋睇。睇人哋几叻噶， 系啊！我想话即系我个手机个版本咧，我又睇唔到啲留言咯。 我唔怕唔怕， 系咪我哋大家睇唔睇到啊？ 你睇唔睇到？ 所以我好艰难都开唔到啫。 唔系，其实好多听众咧都系讲紧诶，即系佢哋相熟最熟嘅都系头先我哋讲晒好多噶啦。 系啊，有嘛阿 Man 咧，佢就反而记得里边啲剧情咯。佢话圣本善咧就话墨西哥张达明，跟住唔知啊，佢话撞到张达明系咪啊？有一集，然后咧阿 Nomis 佢就话系啊，其中有一集咧就系话佢去召妓就撞正俾差人查牌，佢话对呢一集嘅圣本善咧好有印象。 你谂下圣本善对 你 谂下 讲到召 妓 添，咁你咯一定系即系刺激啦，你直情觉得唔知点算好啦。 以前呢一啲咧，即系个电视剧里面咧好少会咁样出噶嘛，但系佢哋就真系咩都会讲咯。 系 而佢哋，我譬如头先话，即系为咗即系年轻啲嘅朋友，佢哋会有 Y2K 啦，佢哋为住女性咧，跟住即系唔同嘅年代，可能又会有女人多自在啊，即系之类唔同嘅剧集去出现啦。会有长的世界，其实都真系几。近我哋嘅生活， 而家多咗好多真系唔同范畴啊！动物嗰啲又讲啦，音乐又要讲啦，年轻人讲啦，冇嘢做嗰啲朋友讲，中年会讲啦，医学会讲啦，好多元化。 人生总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唏嘘，难免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去分头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 星期一回到北京和副总理刘鹤会面，预计双方在北京磋商后一星期，由刘鹤率领的中方代表团会前往华盛顿继续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美贸易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彭博通讯社就引述知情人士说中方官员原本同意改变知识产权政策， 但未得到特朗普政府保证会撤销对华货品加征的关税，所以中方改变立场。天气方面，一股温暖的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薄雾。下午天气温暖，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阳光和温暖，星期五稍后和周末转为有雨，风势颇大，天气显著较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14点，跌151点，总成交金额550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9点，跌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9点，跌1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8.2，跌个八；小米集团11.64，跌5.6；中国平安87.6，跌3.0；信宇光学科技96.75，跌5.0。盈富基金29.6，跌2.0；建设银行7.1元，跌6仙；安石 A50 14.28，跌0.2；万州国际8.51，跌0.6；友邦保险78.3，冇起跌。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10.406，瑞士法郎7.856，澳元5.555，加元5.89，新西兰元5.367，欧元8.9081。每百日元对港元7.0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37。日经平均指数报21,579点，升12点。港金现价报12,220元，升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4.58美元，卖出1,304.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坏车咁，较早前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古洞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咧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对出。咁九龙入口咧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咧都系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洗码头来回啦、观塘道定富街旺角、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同埋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揸车揸得耐，好容易会有腰椎、颈椎、周身痛，要喺适当嘅时间泊低架车，落车喐一喐，松一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在乎你。 乜班政坛新秀好似好愁眉苦面咁嘅？ 系咩？我见到方志豪好意气风发喎、 啊。系咩？ 系呀。 四月一，你咪知做乜啦？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如果王耀祖播歌，佢一定会播呢一首。 我没有六尺高，我答应待你好。 喂呀，唔好成日话我唔够高啦。 哦，咁不如唱呢一只啦。浪浪浪啊高，佢冇六尺高， 呢隻幾好喎、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片咧有个癖好嘅，佢除咗中意 好多 嘅 喎，佢 喺阅读上面佢有癖好嘅 咩咧？ 就系中意睇附文啊！ 我哋两个一定知 系啦，我哋都知啦。佢上次都同我哋暴露咗佢另一个癖好咧，就系中意睇嗰啲通缉犯嗰啲相啊嘛。嗰个系你嚟噶嘛？系嘛？系咯，都系你嚟噶嘛？ 我唔系话中意睇，我话俾你听有呢啲咁嘅睇，会喺个壁报板度睇啫。 唔系你谂下，如果你而家要相睇嘅话咧，真系好难写嗜好咧，同你揾到有共通点嘅嗜好阅读附文同埋通缉犯图画。 你睇咩书啊？冇，我唔睇书嘅。 系啦， 语言咧有啲咩语言你精通啊？讲是非咁样咯，呢个佢嘅 language 嚟。 唔系，但系今次就啱数啦，因为咧佢系睇通缉犯图片嗰啲大师嚟噶嘛，即系大家睇连环图，你就睇通缉犯嗰啲图咁啊。你见过嗰啲图画咧，通常系会即系有冇见过咁样嘅一辑通缉相咧？全部都系僆仔嘅相嚟噶。 仔啊！ 全部都僆仔。 我香港，我就系睇香港阿 K S， 香港 台湾我睇过嘅，日本我睇过。 我中意睇外国嗰啲明星咧，有阵时佢哋醉酒驾驶啊，定系即系做咗犯咗啲事啦，即系嗰张相。 样衰相 系啊！外国嗰啲咧又即系抄一笔咧，又好衰嘅。佢哋唔知点解啲犯人好靓仔噶。 啊哈！ 嗰阵时试过有几次咧，就日本咧，佢明明系好严重嘅罪行嚟嘅，即系嗰啲连环喺街度无端杀人嗰啲咧。佢太靚仔嗰個即係兇犯，搞到咧嗰陣時誇張到咧，張相登出嚟咧，係令到日本啲人咧，除咗唔係打卡啊，係組成一個咧應援粉絲團啊，就話咧我要釋放佢，我好支持佢。最新鮮嗰個咧，咪就係波士頓嗰陣時嗰個恐怖襲擊，就係因為嗰個兩個被捕嘅逃犯咧，即係又係咧心腔高木靚仔樣咧，即係純粹以外貌，唔係講緊佢行為， 美化咗佢哋，偶像化咗佢哋 噶嘛。 嗰陣時嗰單係最明顯嘅，直情咧有一批網民咧就話咁靚仔，佢唔會係壞人嚟嘅，我支持佢。跟住咧係令到啲警方同埋啲受害人都呆咗，佢話唔係嘛，咪靚仔咪大曬嘅先， 靚仔都會犯法㗎。 唔係靚仔真係大曬啦，咁都得嘅。明明拉到佢系疑犯，都可以话佢应该冇罪嘅咁啦。 你 谂 下，争几远啦？如果佢呢个样同埋桂炳雄嗰啲样就唔同噶啦。 系啦， 或者我哋个样 系啦，系啦。嗱，你有见过小朋友个样？ 真系 几细先？我想问去到 小朋友就真系讲紧得个可能七八岁啊嗰啲样。 但系佢袁弘讲紧通缉佢， 系啦，有冇见过啊？ 嗱，如果要去到通缉嘅，我真系冇见过，因为应该都系犯咗好大嘅事先至会上到通缉个榜嗰度。 做功课冇理由通缉噶，阿妈都唔贴出嚟啦，系咪先？ 就算系你去到你即系衰即系衰仔衰女，你哋去到打阿爸阿妈，都未去到要通缉 啊？ 系咪？ 咁如果佢即系潜逃嘅，佢走不拉咗佢嘅。 七岁八岁啫喎，识潜逃啦。 但七岁八岁如果真系潜逃嘅，都唔会通缉啩？ 咁最多都系潜逃去其他同学仔个屋企度嘅啫。 系咯，但系佢真系咧有一年三张四张， 系一 大陆嘅，系啦，一大陆嘅，佢就喺呢个云南咧，佢哋其中有一个。 我想问嗰啲小朋友犯罪集团啊？俾人哋操控住嗰隻啊！ 但如果係嘅話，即係你都會覺得佢係受害人嚟㗎。雖然佢都係罪犯啦。 想通過佢去捉到個犯咯。如果即係即係背後操縱佢嘅人咁樣。 咁就先拉到佢先，話邊個指使你嘅咁樣嗰啲。 佢哋做咩鬼鬼祟祟偷番薯啊？係 啦，即係如果係咁嘅話，都算啦，都算啦。 都有人指使嘅，但其實今次真係佢犯案嘅。 係啦，但係又好無奈嘅。當你見到嗰幾張相嘅時候，細路細路細路。咁佢会有寫个名㗎嘛。男黄耀 X， 係啦，看作涉嫌偷嘟嘟嘟好多严重罪行。身高1.75米。 咁高。 年龄51岁。 咩 呀咩呀， 即张相就小朋友。哦，佢有嗰张相，佢已经51岁啦，但揾到佢嗰张相咧，就系几岁嗰阵时嗰个样啊！ 系啦，啲人一望咩事啊？再望一望隔篱嗰张女桂花嘟，系啦，乐富居民， 系 涉嫌偷食鸡髀，年龄48岁， 但系嗰张相系3岁嘅， 大啲啦，6岁啦，系啦，全部都系咁样嘅。点 解净 跟住曾志 X 系咁样嘅？系啦，才高八斗，歌声好听，系啦，涉案年龄38。又系攞咗張6岁嘅相出嚟， 搞到我哋兩個50-60歲，你自己38歲啊？咩道理啊？ 係咯，仲要講 我 自己唱歌， 我都係隨口噏嘅啫，隨口噏嘅啫。好啦，點解會咁樣嘅咧？佢偷咗犯， 我 連續3、4個。 我頭先講嗰個係咪啊？即係佢係犯咗事，但係咧佢 根據翻個記錄咧，已經冇佢嘅相啦。佢上一次咧八歲咧凡事嗰陣時嗰張相即係得翻。 冇理由佢幾廿年人生講幾十年喎，都冇同個人影一張相。 哦，因為咧佢由八歲開始咧就開始凡事啦，跟住佢就決定我唔影相， 唔係 冇咁容易俾人哋揾到我啦咁樣係啦。 咁咧， 同埋一係一日出坐監，跟住一出翻嚟又再 坐過監，反而要影相。 你一定 前要， 你一定要影嗰張 坐咗監啊， 側身相噶嘛。好啦，咁佢啲居民咧，佢就話。佢都問當地警方啦，佢話：喂，我係好想幫你啊，我都想賺啲水腳啊，賞金獵人係咪先？我都想捉個賊㗎，但係我唔明喎，佢51歲，你攞張6歲嘅相係咩玩法咧？咁佢哋就即係問啲公安啦，公安第一個答案咧係咁嘅，佢就話：哦。譬如你讲緊呢个黄耀 X 嗰个新闻系咁样嘅。 是 我哋其实有佢偷阿婆底褲嗰张相我哋影到㗎。 是 不过偷阿婆嗰张相同底褲嗰张相呢就淨係得底褲啊 ,fold 得好清楚。佢个样呢就好 好。 佢话嗰张相呢就认唔到㗎啦。我哋仔细研究过啦。喺我哋现存资料库里面呢如果眼耳口鼻认得最清晰嘅呢就係佢六岁嗰张相。 黐线嘅你讲卡通片咩 係啦。 真係咁嘅世界㗎。 佢真係咁答喎。佢话因为佢犯案嗰张相片呢认得比较模糊。眼睛全部耳口对唔到嘅。唯一清晰嘅就係六岁嗰张相所以我哋决定登咗呢一张相。 我记忆好模糊啊但我会话即係你睇到呢一张相真係六岁嗰张已经最似嘅话。 喂第一。 唔係最清晰啊。 最清晰。 咁你点可能嗱你即刻自己search下你六岁嗰样同你而家系咪一样嘅？你再睇我哋啲童星啊，成日都话：哎呀，张继聪15楼养嘅牛牛 啊吓， 又真系有啲似样，但系 有啲似啫， 都仲可以用佢嚟通缉。 你讲紧几岁？15岁都可能有个样走出嚟。张 继聪拍嗰阵时冇15岁嘅分钟系嘛？ 我而家真系自己喺度谂。 你谂翻自己个样嗱，你即刻谂翻自己个样。你个样唔似嘅咩？ 唔似 系咩？ 我有进步嘅，我自己睇翻细个嗰阵时嗰啲相，我都系读者讲。 你咩进步啊？ 进步咗啦，已经你知唔知啊？ 做咩？ 我睇翻你高度进步，但系头发退步喎，咁点搞啊？ 哇！ 呢句系嗰句，嗰啲系咯，父母向下一代嚟晒谱呢句。 我要去揾心理医生。 我都唔帮你真系。好啦， 唔系，但我想讲咧，我真系即刻自己谂翻自己细个嗰阵时嗰啲样咧，我自己都会觉得自己细个个样系衰嘅，即系衰到觉得唔怪之你细个冇乜朋友啦，边个想同你做朋友啊？即系嗰类嚟。是但是你想想、啊、有些东西真的不同了进化了的会。是但是那个轮廓、啊、大概、啊、那阵除有些都会在回到的。 那你只是凭张相子。但我想问你公安又真的来晒 谱。 有 什么 人拍一张相子跟谢峰的相子看。 不是那个我举例而已讲少而已但他的意思是案发的时候拍得不清楚。那跟着人再问他就说不是嘛那么张张都是跟着他再有第二个答案呢他就说是。其实呢有好多呢啲逃犯呢佢、 嗯、 就一路都在逃从来冇落个网我哋掌握唔到佢任何近照啦同埋嗰啲相咁样所以我哋呢淨可以搵到佢呢最近嗰张呢又系童年嘅照片，但系最离谱嘅，其中一个 唔系话俾我知咁样都揾到啊嘛，即系佢系咁样都揾到嘅话，咁啊真系最离谱啦。 唔系咁有翻啲名啊，大概罐籍罐嗰啲咁等等嘢系，都系一啲线索。 咁如果系嘅，不如你净系出文字版， 系啊，出文字版先。佢话其中一个咧，佢话真系考你眼光咧，佢系真系有一个51岁嘅逃犯嚟噶啦，但系佢供应嗰张嘅相咧，都系得10岁啫， 系 嗰度只有40年嘅人生。你可唔可以嗱？我真系做个测试，各位网民，你自己10岁嗰张相，如果你有啲阿爸阿妈50几岁或者你同事认唔认到啊？40年前嗰个样子，我哋亦都好多名人，你已经系50几岁噶啦，已经系咪先？ 喺内地啊，佢哋记住嗰几隻字啊，我唔讲几多隻字口嘅数字，化咗灰都认得你啊！你谂下化咗灰都认得，何况你几岁嗰阵时个样子，40年之前啫嘛，都未化灰。 我真系觉得，如果咧呢个通缉犯咧咁样都自投罗网咧，或者被警察捉到嘅话咧，呢个真系。叫做咩啊？有样睇啊！ 系啊， 拆眉拆眼有样睇啊！ 真系样衰嚟啊！ 系啊， 不过即系而家咧，佢嘅就仲喺度通缉紧啦。 佢换咗啦，但系咧，据讲佢即刻 换咗啦。 佢 据讲 即刻 话 系啊，即系真系好少嘛。佢话咧最大影响系咩咧？佢话好多家长走埋嚟啊！佢话系咪失踪小朋友啊？要揾翻， 好合理。 你啲抽相啊，似揾失踪小朋友，冇理由系揾通缉犯啊！ 咁啊，最终系捉唔到任何人啊！用呢辑相系嘛？ 应该仲等紧啊！ 唔系如果咁都捉到嘅话咧，嗰个犯咧入到监狱咧，抬唔起头做人啊！人哋攞10岁张相都捉到你， 你真系样衰啊！ 系啊，真系天网恢恢啊！ 追梦似一个乐园， 这里你即管飞向前，永没有尽时。想画上空气网前，而无穷的天仿似没分秒围着那未知。蛇和光飞去了，目光走遍，谁在那一边那花园。还能再飞多远，我回到冬日远望时，发现那热情仍在那起点。无人知亦需开始，回望我是非那次，怎能遇见。最初仰望这里一片乐园，祈求着只需找一次，就一次，就一次就可以。 容祖儿啊，一种永远，而家你终于知道呢种永远系乜嘢啦？咪就系你嗰张童年嘅相咯。 系啊， 童年现在一般可爱，通缉犯。 喂，不如我哋一人搵翻自己张旧相， 够唔够胆？ 我有啊， 我够胆。 诶，我郑之前做 wallpaper 攞冠军嘅。 冠军喺边一忽咧？你个童年照，又系你中意提嗰张相啊？ 系，但系唔系我有 B B， 跟住童年，跟住再有结婚相嗰个画面。我依家搵，我头先就 系 想搵。 我要啲时间，我电话入边有嘅。系啦，我但系太 你够唔够胆影而家呢张相？跟住就话呢张咪十岁个样咯，啲人都信噶， 唔够胆，因为 走人路 啦，冇得呃人。 OK， 喂，我哋可以呼吁定电话先，1877388啦。我哋今日咧星期三呢个猜猜我是谁咧，继续有呢个特别版嘅游戏嘅。 系啊，早啲打电话嚟，早啲讲到啦。啊，唔好讲住啦。 吓，唔讲定先嘅咩？ 系啦，咁佢稳定晒咁资料。 系啊，但系你哋可以打电话，打定电话嚟先，因为咧呢几个礼拜咧都真系非常之踊跃啊。咁所以咧，我哋就早啲听咗你电话，到之后咧我哋就可以打翻电话俾你。 好啦，我只系俾个贴士你啦，都系一啲我唔熟悉嘅范围咧，我简直盘条命出去玩啦。 我都要做下准备啊！一八七二三八八系呢个电话号码，猜猜我是谁？12:30之后咧同你玩啊。 OK， 系啦，喂，我想问一下两位啦，阿祖同埋阿豪仔啊，头先阿曾兆都问过呢个题目嘅，佢就话啦，啊，当你发咗达啊，有咗钱嘅时候咧，你会唔会仲系即系仲 keep 住或者翻工啦？如果即系仲 keep 住一啲好悭家啦等等嘅嘢嘅， 系啊， 我 plan 好晒噶啦，不过系未发。 系啊，唔系，我觉得有啲习惯咧，可能真系改唔到噶。我头先举咗个例子咧，就系、是、有个 NBA 嘅巨星勒邦詹姆斯咧，佢讲紧呢啲系咩啊？每年都赚紧$3,000+啦，仲系讲紧佢1/10嘅收入嚟嘅啫。佢咁有钱啦，但系佢俾啲队友咧，同埋佢啲朋友爆佢咧，就话阿勒邦咧好孤寒嘅。点孤寒法啊？ 系咩孤寒啊？ 一去到咧餐厅食饭咧，佢第一时间就问店员：点解有冇 WiFi 啊？我哋呢度冇，冇 WiFi， 我唔上网啦。 佢话佢冇 WiFi， 佢就唔会用自己手机里面嘅流动数据。 呢个其实真系得意啊，嗬。 系啊，佢话佢嫌贵啊，佢话觉得唔抵啊，佢话冇理由冇 WiFi 冇就唔用啦咁样。跟住啲人都系谂唔明，你一年赚三千几万美金，系讲紧二亿几喎。 系、啊。 你有咩上网费可以贵到你觉得支付唔起咧？ 同埋咧，呢啲咁少嘅费用咧，其实。佢知道幾多錢我都覺得唔容易啊！即係你話，即係一啲就算我會話好有錢嘅人，佢哋有用開司機嘅，究竟而家佢喺香港啊？的士落期幾多錢咧？佢哋其實搭唔到噶，即係唔好講郵票嗰啲啦。 總之 係 你哋啦， 因為佢哋平時真係呢個唔係佢哋用開嘅交通工具啊嘛。所以你諗佢咁有錢，平時應該有身邊有好多咩 保 鏢 啊、 保鏢嗰嘢都有噶啦。呢啲交幾多錢每個月嗰啲上網費用，佢都知道啊，都好特別。 即係所以話咧，嗰個係佢本性咧，可能佢真係慳開嘅。 係啊， 賺得幾多錢到呢啲地方，我係唔中意使喺度噶啦。 嗱，頭先咧，我好明顯地話俾你聽咧，就係 我問你會唔會仲拗優惠啦？ 我係壞會嘅，點解咧？因為明明個優惠又喺度，咁啊點解我唔用先？第一，即係 根本拗優惠入咗你啲血度， 冇錯， 係啊！你唔識拗優惠，你死啊！係啊，枯萎啊！你 會 即係就算你做咗福布斯排行榜嘅第一位， 係啦， 你都會問佢：我想買福布斯雜誌有冇優惠㗎？ 佢嚟今晚使俾咗第一位我，你咪唔送俾我話？ 一年訂閱免費係啦。 嗰個停車場嘅免費優惠我都要照攞，因為有啊嘛，點解我唔攞啫？ 但可能你到時唔係攞呢啲㗎啦。即係我喺度諗緊，如果你真係咁富貴，即係嗰啲咩荷里活明星啊嗰啲咧，啲衫唔係賣噶啦嘛，人哋追住嚟啊，要你著噶啦嘛，嗰啲首飾啊，你戴咗本身就係 sponsor， 即係有啲人會係咁講噶，係咪可以唔使還啊？即係佢哋拗緊嘅就係一串鑽石鏈 嘅，即係第二種嘅優惠啦。 第二種嘅優惠啊，係啊，可能我去買 channel 嘢嘅時候話，誒仲有冇嗰啲叫做聽誒即係嗰啲 送紙袋啊？送紙袋係啊，繼續要 sample 係啊。嗱喺台灣咧有一個咧。阿婆婆系啦，咁啊，即系呢个世界咧，执纸皮嘅人咧，就真系冇分边个国家嘅。咁啊，只有需要咧，佢就去执噶啦。咁有个婆婆咧，就系啊，又系啊，每日咧都好勤力地咧，就将啲纸皮咧拎去卖去称。 系 咁啊，拎去称嘅时候咧，咁啊换翻钱啦，咁啊好开心啊，又走啦，咁啊上翻车，日日都系咁做噶啦。跟住咧，有个网民睇到。哇咩事啊呢个婆你点解走嚟卖纸皮啊 佢将啲纸皮执咗掌架捞鼠捞鼠嗰度然后揸车返屋企系咪咁样 佢系倒转。佢系将啲纸皮挤喺捞鼠捞鼠嗰度，唔系捞鼠啦，佢系搭古蚊子嚟嘅。佢就咧车咗去嗰啲叫做咧 收纸皮嘅 地方。唔该，我佢咧攞跟住落咗车就攞咗嗰啲叫手推车咧，喺佢嘅车度做骨纸皮，就攞个手推车 喺个搭古蚊子度放架手推车，再去交纸皮， 就去纸皮箱嗰度。唔该，我拎去。 然后仲要同个老细喺度拗，俾咗五毫纸啊， 整湿咗啲纸皮先啊， 好难搵食啊！你叫我养架杂果蚊子平啊？ 环保咋，即系觉得咧，如果街边有纸皮咁样抌咗喺度咧，又冇人理咁样。 你环唔环保咧？你揸住个杂果蚊子喎。 问题系我环保， 揸住杂果蚊子都可以环保。 唔系你会唔会执纸皮？ 有网民就系咁讲嘅，佢话可能佢真系好环保，爱地球咧咁。咁但系问题，你都唔系揸住个杂果蚊子里面塞晒所有纸皮，跟住咧去买。 佢唔系自己揸车啊，咁样定系有司机啊？我想问下。 佢又冇睇得讲到咁真嘅，即系冇。 就是买完杂果奔驰摸钱吃饭 、啊、 我想买 food punch 都冇钱了不执纸皮呢 我 有不到嘢 我有一个自身的经历就未去到杂果奔驰咁有钱啦、 okay. 但那位的婆婆呢已经是即一世吃到她死那一天不需要担心的 了 okay, okay. 她无端端开始去执汽水罐 执汽水罐 真的执汽水罐执完汽水罐真的开始回到家就发觉即是她的家人发觉 哎呀不要丢啊我要啊 不是去在街上执啊 执回来 街執汽水罐又要儲埋，跟住先至一次過攞去即係換錢啊咁樣噶嘛？點解屋企越嚟越多汽水罐嘅咧？但係佢屋企係唔需要愁嘅喎。其實呢個咧係解唔開嘅，即係你問咗個問咗個位嘅 細藝咯，佢冇習慣， 佢冇㗎， 佢冇咁耐以嚟都冇㗎。 佢覺得要 有啲細藝係嘛？ 唔係細藝，因為佢想賺嗰個錢都唔係為環保，佢想賺嗰個錢。 哦，即係佢屋企有錢，但係其實唔代表佢自己銀包 有 錢。 佢銀包有錢，佢真係唔使擔心嘅。但係佢開始多咗個。嗜好就 系赚啲额外钱啊！佢赚钱，呢啲咪正所谓赚 钱 买花大。 系真系冇错， 系嘛？唔系佢会觉得点解有钱嘅机会，有赚钱嘅机会唔稳啊？咁咯， 系啊系啊， 系咪咁嘅心态？ 唔系，佢由即已经系即个老人家都过咗身噶啦，咁佢即好长命嘅，已经系佢成世结咗婚之后都冇做过嘢噶。 哦，咁应该咁谂咯。 突然之间冇世艺嗰啲，佢从来都冇世艺噶。 佢觉得嗰啲唔系即系辛苦钱嚟嘅，可能系体力嘅证明。我仍然能够出去弯腰踩烂个纸皮，再执起佢。 唔系，但系好多嘢可以搵钱。 有啲人中意做看更嘅，知唔知啊？ 嗯， 佢有钱咧，退休冇嘢做咧，但系惊闷咧，就走落嚟做看更咯。 有人同佢倾偈咯。 系啊，就可以俾人闹添，几开心啊！ 仲可以闹人， 有钱定系俾人闹。 所以呢个阿婆一样啦，佢揸住个大国奔驰，跟住就喺大国奔驰度攞啲纸皮出嚟咧去卖。嗱，呢个世界我相信有好多呢啲人。你头先嗰个都好搞笑。 系， 系啊， 执汽水罐咁样。 即系攞个纸皮同埋。集嗰奔驰相提并论，咁譬如成哥如果退咗休啦，佢都话佢会周围做唔同嘅工作。 佢就去咗开车啦，可能佢车门开车门啦，赚啲钱。 佢唔喺佢自己嗰啲楼宇里边负责做保安嘅。 咦，你又嚟住我哋嗰度啊？多谢你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政府作为港铁的最大投资者，会平衡上市公司运作和社会责任。他期望港铁和医管局等机构能够自我更新，如果有需要，政府愿意多介入。林郑月娥出席立法会行政长官质询时间时，又回应议员就修订逃犯条例的关注。他强调修例是要堵塞漏洞，至于会不会剔除部分商业罪行或先处理严重案件，林郑月娥说有待保安局收集意见之后再回应。港铁将相撞的列车移离主路轨，荃湾线全线服务朝早回复正常。车务总监刘天成说，昨晚11点左右，工程人员将转向架放回路轨，现时两列列车放在金钟站的侧线，稍后会安排拖回车厂维修。他说路轨旁边有部分的设施损坏，信号箱移了位，亦都有一段架空电缆磨花需要修复。被问到会否就事件向市民提供减价优惠，刘天成再次向受影响乘客致歉，又说目前最重要是调查小组调查和提出改善，令将来的系统更安全。他又说其中一列列车的第三至第四卡被撞，受损程度要在车厂评估，强调每条路线都有后备车，呼吁外界放心。政府公布明日大屿愿景初步造价估算是6240亿，项目有一半材料来自惰性建筑废料，例如是瓦砾、泥土。发展局局长黄伟纶说，本港每年产生1500万公吨这类的废料，可用作填海60公顷。至于其他材料，主要是基砂，由碎石磨成，费用大约是每公吨120元。他强调，基砂不会对海洋生态造成破坏。由于当局计划2025年才展开工程，相信有充足时间和内地方面商讨采购。黄伟纶致电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目前不会对喜灵洲的700公顷填海计划有任何日程表。如果将来想推展计划，会再咨询公众，现阶段提出估算是不切实际。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通过支持多项与新界东北新发展区前期工程的相关拨款申请，涉及335亿9000多万，稍后将会提交财委会审议。议会阵线范国威说，受影响的农户虽然获安排重置耕地，但就令他们的住屋和农耕要分开两个地方。他又批评上水宝石湖村的单位数目不足以安置所有受影响的新界东北居民。发展局常任秘书长凌汉豪回应说，如果宝石湖村的单位不足以容纳所有居民，稍后将安排他们入住北区其他新落成的公共屋村或者翻新的公屋单位，目标是希望能够做到原区安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薄雾，下午天气温暖，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阳光和温暖，星期五稍后和周末转为有雨，风势颇大，天气显著转凉。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13点，跌152点，总成交金额5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59点，跌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9点，跌1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368.2跌个八，小米集团11.62跌5.8，中国平安87.5跌4毫，信宇光学科技96.8跌4.5，盈富基金29.6跌2毫，建设银行7元跌7仙，安石 A50 14.28跌0.2，万州国际8.53跌0.4，友邦保险78.3无起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11.61，瑞士法郎一，澳元0.708，加元1.333，新西兰元0.684，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5。日经平均指数报21,575点，升8点。港金现价报12,212元，跌6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4.97美元，卖出1,305.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在乎你。 Give Me Five 的天怡波盛新年求咗支签，暗示有新人加入。 迷信嘢靠唔靠得住噶？ 唔通唔止加入一个人？ 系咯，究竟发生咩事呢？真系一个谜啦！四月一，你就知做乜？拜拜。 等我柳俊江话你知，想住得安心舒适，间屋一定唔可以有僭建物，因为乱禁加建改建唔止影响结构安全，仲系违法添。无论新界村屋定其他私人楼宇，新起同起紧嘅僭建物，屋宇署都会即时執法，向业主发清拆令。喺村屋安装小型环保同适宜设施都要符合规定，否则亦属僭建。上 bd.gov.hk 睇下啦。 CIBS， 你嘅平台亦系多元嘅平台。 Namaste， 谢谢你噶。咁我咧就系陈振华 Ricky。咁好多人咧都嗌我做印度王子或者印度三少嘅。 今日去 Redland。嗱，听唔听到啲环境声音咧？准备进入男生围嘅范围啦。有一条隐世嘅导赏径系冇乜人知嘅。 系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了解基金资助同申请办法，请上 cibs.rthk.hk。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好，猜猜我是谁特别版又呼吁大家打定嚟1872388，我哋今日咧系最后系估咩噶？我而家自己都估唔到啊！ 我哋个主题系煲汤材料。 煲汤材料会唔会好阔啊？ 唔会啊，咁你咪去估，你都要讲嗰个形容嗰样嘢系咩 噶 嘛？ 我先咩都煲得噶系咪啊？ 有味都咩都煲得嘅。 网上面最兴讲咩啊？ 咩啊？ 咩啊？ 切嚟煲汤派街坊、 啊， 嗰、啲、 啊、 都煲得汤、 啊。 咁 你有冇饮过啊？咁我哋话你要饮过噶咯，好冇？ 其实得嘅，嗰啲有饮过噶。 咩啊？ 系啊，你有嗰啲咩？ 咁你咪可以讲下嗰个系咩类别咯？ 煲汤材料，嗱，大家记住啦，煲汤材料，煲汤材料，1872388，1872388吓。 猜猜我是谁？ 呢个我好紧张， 我都未嗌紧张啊。 因为真系唔熟煲汤嘅材料，但系你又要俾到啲准确嘅 tips 我哋嘅听众啊嘛，佢哋先至可以得到我哋嘅纪念品啊嘛。 都系， 好玩味咁。 唔系，我哋可以一齐帮下你哋嘅，系咪先？因为我哋大家都唔知道大家出啲咩题目噶。 好啦，嗱，1872388，如果估中咗咧，有礼物嘅吓，咁大家都明白啦。煲汤材料，而家第一位挑战者系 Hello， 你好。 喂，你系边个？ 系 你系边个？ 我系阿冰啊。 你系阿冰， 你好。 有煲开汤啦，系咪啊？你 系。 哦，咁你好好有信心啦，系咪？ 佢听我咗，系好有信心。 你咁你想拣边一个出题目啊？ 桂花田咧， 好啊， 桂花田 强强对手啊， 系啊， 好， 好， 嗱， 三个 tips 系咪？ 我先俾三个 tips 先， 好嚟， 两个字， 两个字， 嗯 ，OK， 咁咧呢样嘢咧就贵嘅， 贵 材料嚟嘅， 贵材料嚟， 系啦，佢咧原本好硬噶，煲完之后就淋啦， 哦， 我都谂到一样嘢， 但我唔知系咪煲汤得唔得噶， 我唔知佢系贵噶，我哋不如。 唔系， 唔系， 姚柱 系啦， 早 都唔系 贵喎，阿冰 系啦。 虽然我唔知价啫，但系听落去 咩啊？ 点样贵法啊？ 点样贵法？好有风范啊，冰！ 点样贵法？ 大大你点样贵法？ 咩为之 贵 先？ 睇下你买贵货定买平货咯。 好， 唔系， 我问我问，常唔常饮噶？即系会唔会系逢年过节初一十五先饮噶？ 哦，咁即系你有冇钱咯？你有钱你好常饮 咩啊？ 冬菇， 嗯， 佢本来硬啊，变咗软噶。得啦，我明啦，我知啊，但系我冇嚟我讲噶。 系咪一条条噶？ 系啦，黑咪掹嘅， 一条条黑掹掹。 嗱，一条条， 唔系佢问我系， 我问啫， 你要答 系， 唔系， 又唔系一条条，又唔系黑掹掹嘅， 系一条条但黑掹掹嘅。 哦，一条条唔系黑掹掹。 喂，阿冰你问，阿冰你问， 俾阿冰问多条问题啦。我而家有两个答案。 你哋可以帮手问，但阿冰都要问嘅。 哦， 好， 冰冰， 本来硬嘅，跟住变咗软嘅，系嗰样嘅。 我谂起两样， 应该干瑶柱啦，煲汤。 贵啊，贵啊， 干瑶柱又 一条条啊，一条条啊。 嗱咁样嘅，佢形状咧，又真系睇下边间铺头整佢个样咧，可以。 有啲会磨粉啦、啊，咁样又会， 又唔系， 又会磨粉啊！嗱，我仲有一个，但我唔知我以为系平嘅添。 阿冰啊，即系佢咧，佢个样咧，佢可即系睇真系唔同嘅海味店咧，佢会整唔同嘅样嘅。 吓、 啊，嗱，有啲一条嘅，有啲系即系咧不同形状，佢中意咩形状都得嘅，有啲系块块 哦，我知啦，我知啦， 我知道，我估我有一个谂法嘅。 好大贴士啦，阿冰。 阿冰。 哎呀，系咪我咁蠢啊？ 唔好咁讲， 你咁讲， 其实我哋都系讲话，我哋估到啫，都唔知真唔真噶。 我试下估，我净讲第二个字得啱唔啱啊？ 啱 唔得噶，得 嗰 两 个 字啫嘛。 啱嘅话，咁我哋咪帮到阿冰咯。 阿冰 个字系咪山字？ 唔系喎。 哎呀，我想讲淮山， 有几贵啊？淮山啊，大佬啊，你讲狮子山啊贵啲啫。我估到第一个字系植物嚟噶。 植物啊， 第一个就 系 植物嚟噶，好易啫嘛。如果咁样， 有几难啫，系咪先？你生字又咁样，佢都估到咩 啊？ 咩 啊？ 姜啊！ 第一个 就 系植物 啊！ 我同你，我同你俾个 tips 你，养颜啊，好多骨胶原噶。 花胶 系咯。 咦，我都有翻啲料到喎，原来。 花胶系咪可以一条条咧？又可以咧，整到佢细个， 系啊，成块又得嘅。 一块扁嘅又有，即系古灵精怪，样子又都 有。 系啊， 啱系我嘅问题， 唔系因为 唔关事， 系啊，因为贵啊嘛， 系 啊，你一定要向贵嗰个方向出发。 其实我真系唔知花胶原本系咩样噶，我想 讲。你话你咪即系苹果，即系出出嚟就白色嗰 个。系啊，我都算系咁啊，我都识啊，真 系。 好啦，多谢你阿冰， 阿冰你都有纪念品啊。 好，拜拜。 好，拜拜。 哎呀，我心谂阿冰收咗线咯，系收咗线。有阿冰垫底，我冇咁惊啊。 好惊， 我自己好惊啊。 你哋问我问题，我唔识答啊，好惊啊。 好啦好啦，好，再嚟下一位啦。Hello， 你边个？ 你望住个样讲。 阿君， 阿君， 你好啊， 主持 好 ，hello hello， 阿君， 头先你估唔估到啊？ 系， 头先你估唔估到？你都估唔到啊？系啊， 系啊， 好紧张。 咁你拣啦，你拣阿祖同阿豪仔啊？ 阿祖啊，唔该， 好惊啊！点解问我？今日想冇人问我啊？好，好到我嚟啦。OK， 阿祖讲嘅， 系， 两个字， 系 贵嘅， 又嚟， 系啦， 贵嘅， 系啦。第二个字咧，同花草树木嗰啲有关嘅。唔系，系啦，两个字贵嘅，第二个字同花草树木有关。 阿哥， 你唔好估住啊！我哋要俾阿君试下先嘛，君你可以问我问题嘅，我尽量解答你。 即系贵嘢， 贵 嘢 啊！ 咁样咩颜色噶？ 黄黄地嘅， 系 咁衰嚟噶？ 咁叻嘅钱， 系啦系啦。 行啦，我唔睇我自己估先。 系啊， 第二 个 字 同 花草 树木， 系要浸噶，使唔使浸噶？ 要啊，呢个 都要浸 嘅，要噶，系啊，呢个我知啊，我识答啊，俾一份自己，我都想攞份纪念品。 两个字， 你 谂 下第二个字啊，我觉得第二个字嘅 tips 俾得几美 啊。 哦，咁我知，我知，我知啊。 花草树木有 关 嘅， 咁咧， 好贵 嘅，你讲多次， 你讲咩啊？ 唔知 咩啊？ Okay, 你头先明明答咗一个，咪中咯？你做咩吞翻啫？ 好咁咩咧？ 草咩草啊？ 系啦，咩草咧？嗱，贵噶，要浸噶，嗱。分钟咧，好多时咧都系爱嚟炖嘅多嘅， 通常都补身啊， 唔准成日食嘅，即系要计时辰，冬天食多嘅， 系啦，要炖嘅添， 一条条噶， 系啦，诶，好细，好似我早同咪，喂，咩啊？ 吓，系谂唔到，未谂到 咩草咧？ 西藏嗰度最多噶， 哎呀， 你洗菜都会见到佢噶，第一个字吓， 喺边度见到佢噶？喺边度啊？ 你洗菜嘅时候，你会见到佢噶，红 草啊，咩？冬 虫 草嗰啲， 虫草冇错，恭喜！ 你三个字我就识啦，你话虫草我唔识啊，又冬虫草我就识。 你唔啱， 你唔啱，你应该话可以三个字两同两个字。 系啦， 我谂 四个字都得，冬虫夏草， 或者虫草花又得。 我哋嘅听众永远系对嘅， 系啦， 虫 草，虫草花就两样嘢嚟噶啦，平好多噶啦， 平好多， 系啊，好唔好啊？ 恭喜你啊，答到虫草 啦，恭喜你，拜拜。 你睇我第二条第二个答佢出第。如果貼士我已經估到啦， 係啊，犀利犀利 ，OK， 好，睇下聽眾 ，Hello， 喂， 猜猜我是誰？ 阿山， 係 ，Hello， 係喎， 阿山你，喂 ，Hello， 係， 係咪你啊？ 哦，男士嘅， 係點稱呼啊？ 阿三係嘛？ 啊，大家好，係， 你好，喂，咁啱曬啦，因為呢一 round 得翻揀我嘅啫。 好啦，阿山對張志豪啦， 係啦，我哋呢啲好嘢嚟嘅，好唔好？ 好， 好， 兩個字， 兩個字啊， 平嘢。 平 我同佢哋完全唔同嘅，平嘢嚟嘅，平嘢嚟嘅。 跟住 咧，咁咧就係佢通常就唔会单独爱嚟煲嘅。 汤永远点会单独煲啊？煲猪肉汤都要录其他嘢噶，大佬。你 请 讲完都觉得错啦。 你咩？ 你哋重新嚟过，唔好搞乱阿山啊！ 阿山，你可以嚼佢啊！ 系啊， 系啦，佢有唔同颜色嘅。 哦，有唔同颜色，仲有咧，可唔可以讲多次啊？平嘅 两个字， 平嘅， 有好多唔同颜色嘅，系啦。 顏色 有几多隻颜色啊？ 哇，我唔知道、啊，有一隻、两隻，最少三隻。 哦，我知边一个啦。 你知边只？最少三隻。 我都谂到。 系咪一条条噶？ 一条条嘅。 一条条嘅。 系啊。 切碎又唔系嘅，切又唔系切粒嘅，切咗一嚿嚿先至摆落去煲汤嘅，系咪？ 样样都切一嚿嚿噶啦。 系噶，你成个猪展唔一定要成嚿切到一嚿嚿啊？系咪先？ 阿生，呢个好普通嘅就平汤嚟嘅。 系啊系啊。 你去到茶餐厅嗰个丽穗一定有佢份嘅。 哇！你俾到好出嘅。 咪咯，你想点啊？ 系啊，我俾到好出嘅。 菜档买到。 你唔好嗱，你咁啊，系啦，系啲瓜类嚟嘅。 你都讲得 你咪仲出过我，你傻噶真系。 但阿生都未答过，又似你。 阿生你饮唔饮汤噶？ 阿生 啊，饮噶， 饮噶呢个喎。 呢个妈妈通常都一定有煲过。 系啊， 因为简单嘅。 你问下问题啊，戳下你可以问下。 阿生你问啊，嚟俾你问三条问题目。 系咯， 阿生。 冬瓜。 冬瓜唔系 向呢个方向谂啱噶啦。 冬瓜有难有几只颜色嘅。 冬瓜冇三只色喎，有咩仲有三只色嘅咧？起码有三只色喎。 系 木瓜。 木瓜边三只色啊？你讲我听。 青木瓜， 青木瓜仲有咩？ 黄木瓜， 黄木瓜，即系我意思系话， 但你向呢个方向谂啱。 果类就系啦，即系因为佢头先话瓜类，咁你其实啱嘅， 佢都啱噶嘛。 即系算系嗰类啦，总之唔系菜。 有 tips 系你俾咁关我事啊？你嗰啲瓜果类唔系我俾噶。 有阵时咧会将两种唔同颜色嘅呢一个嘅食物咧，就摆埋一齐落去煲一种汤嘅。 系啊系啊。 嗱，俾个最大嘅 tips。 嗱， 佢有个 friend 嘅。通常都是扔埋佢嘅瘦肉， 咁仲有南北行， 唔系呢个就多咗啦。通常嗰个 up 个汤名就系都瘦肉汤啊嘛。 我谂起猪皮喎， 必然会啊， 唔系攞嚟煲汤，但系会攞嚟煮汤噶嘛。 我演绎一次俾你听啦，瘦肉汤，瘦肉汤，瘦咩啊？ 唔系瓜类啊！哎呀，即系话啲咁讲， 你听多一次咯，瘦肉汤。 嗱， 叮咚咚咚，瘦肉汤， 冰头葫芦瘦肉汤， 好答低咗。 阿生，你系第一个衰喺呢个 tips 手上噶，我要开股咯。 冇开股，嗱，我俾多个 tips 阿生，阿生， 白兔中意食嘅， 系啦，白兔中意食嘅。 嗱，喺街上面咧，我哋行人指示灯咧，我哋行人要望咩灯噶？ 绿灯咯。 系啦，咁 仲衰呢个贴士， 你呢 个贴士仲衰啊！ 你 走嗰个啱咯。 白兔中意食乜嘢啊？ 白兔糖咯。 白兔唔系中意食白兔糖噶，佢一支支咁样揸住喺度咬咬咬咬咬咧，有红色有绿色嗰个咧，有青色咧，有白色嘅咧，打边炉会食嘅咧， 白金笋萝卜 系萝卜啱咗啦，就系青红萝卜瘦肉汤， 就唔系冰糖葫芦瘦肉汤。 但系唔紧要啊，有难度噶，即系男士小煲汤嘛。多谢你都打 我出到萝卜，我谂住都冇输噶啦。 我都多谢阿生啊，即系咧系啊，真系 好努力啊， 系啊。因为太多 tips 咧，其实有时要多仔。 最衰都系你嗰两个 tips，、 啊、 你又瓜又红绿灯，真系。 但 系 要阿生，我哋嘅呢个纪念品咧，都系会送翻俾你嘅。多谢阿生。 O、okay, K， 哇，呢个信心大增啊！而家 系啊，我都谂到下一个啊，我都谂到问题啦，已经。 O、okay, K， 好啦，阿位听众啦，喂，阿敏， 喂 ，Hello， 阿敏，你好啊。 系啊，系啊。 头先我想问下你头先估唔估到噶？ 头先嗰三个 估到， 估到啊！你真系估到系冰糖葫芦啊嘛？ 唔系青红萝卜啊嘛， 青红萝卜， 青红萝卜。 好啦，你又重新拣过啦， 三 个 都可以拣。 冰糖葫芦寿汤， 你加 阿祖， 你加祖，好 ，OK， 好。哈哈，呢个汤我首先讲下佢个功效先。 好好好， 可以去湿嘅， 系 可以降火嘅， 降火嘅 系啦。呢个第一个 tips 啊，系、 okay, 啦、 okay ， 即系讲下啲功效系咪先？两个字嘅 系， 佢通常咧会同鱼一齐煲嘅。 哦，同啲鱼一齐煲嘅， 同啲鱼一齐煲嘅，系、 哦、 啦，你可以 系 俾 瓜类嚟噶，系咪瓜类嚟噶？ 算唔算？ 算唔算瓜类？即系头先萝卜咁，算唔算瓜类啊？唔系啊， 萝卜就算瓜类啦。咁我会话，我俾另外一个 tips 你，呢、這个食物可以攞嚟闹人嘅。 我头先咪第一时话闹你咯。 系啊，你我觉得闹豪仔系好配合嘅。 咦，我即刻谂唔到啊！ 降火嘅，去湿嘅，两个字嘅，一条条嘅。 可以鬧人 嘅 喎， 係一條條嘅咩？佢 都係噶， 佢係一大嚿咁樣啦， 係一大嚿咁樣啦， 一大嚿嘅， 連埋啲魚， 街市賣唔賣到㗎？ 賣到， 阿文啊，我哋唔會叫你去森林度摘嘅。我哋都系 唔系，我意思系南北港同埋街市啊， 街市 又啱喎， 街市 買到嘅，買到嘅，應該買到嘅，我仲未諗到喎， 菜檔買，我仲 阿田第一時間都估到 佢，係咩鬧人喎？ 你啊！ 嗱，豪仔 知书识礼，温文尔，系咯，系你唔好讲一次，我惊你第一读咧， 唔好 熟过，讲咗出嚟， 系唔使惊，呢个绝对出得街，因为本身真系一种嘅食物嘅材料嚟嘅， 但 系 佢惊佢闹人嗰个佢出唔到街啊，佢估唔到你答案啊， 即系可以煲完又去湿 嘅，我想话俾你听， 冬瓜 唔系。闹人你好少闹冬瓜嘅，咁咧嗰样嘢咧要用个菜刀咧，哇好大力先劈到佢嘅， 滚角。 冇 错啦， 犀利犀利啊，敏犀利犀利， 呢个粉角咧真系要斩啊！ 我唔知粉角系配咩生鱼噶， 配鲫鱼 啊， 鲮鱼系咯，鲮鱼啊嘛，粉角鲮鱼球啊嘛，系嘛？ 汤啊， 鲮鱼嚟嘅，唔系球啊， 哦系 啦，真系会降火去湿咁样噶嘛？ 好啊， 恭 喜你阿 敏 ，thank you， 多谢晒，拜拜。犀利啊！系啊， 我觉得我俾得几好噶，其实 系啊，我觉得 我自己赞自己， 好啊， 攞个纪念品。 Hello， 你系边个？ 猜猜我是谁？ 阿仪， 喂， 系你啦， 系 啊， 阿仪， 点啊点啊？ 你好， 系啊，有冇信心啊？你头先听咗嗰几条问题，你觉得你自己可唔可以处理得到咧？ 我头先笑到爆炸， 笑到爆炸，好啊，你拣阿祖啊，唔系阿甜甜定豪仔啊？ 豪仔啊， 好啦，我其实都系得，我都系得两个存货噶咋，好平嘅。好平嘅，佢咧就系 点啊？ 佢就系 帮你唔到，我唔知道要咩嚟嘅。 佢颜色咧就得一种嘅啫，今次得一种嘅啫，系啦，好甜嘅煲出嚟， 大定 即系佢唔系咸，唔系咸嗰个类别嘅，甜嗰个类别嚟嘅。同埋你通唔系同通常你会话佢清甜嘅。 清甜 同我个名字有冇关系噶？ 冇关系嘅。 嗯，我谂起嗰啲咩物种啊， 系啦，唔系嗰啲嚟嘅。咁啊，佢个名好得意喎。呢个 last 一个 tips 啦。佢个名字你又觉得好似 几多个字啊？ 两个字嘅啫。 好， 个 字。 个名 好似咩？名 字又可以爱嚟即系 点啊？真系麻烦啫。 佢个名咧，通常呢个材料咧煲汤就固然有啦，但系如果你喺茶记里面咧。佢亦都系碟头饭嘅常客嚟嘅噃， 碟头饭嘅 系啦，即系呢个材料煲汤系绝对得嘅。但系如果你去到茶餐厅咧，你见到碟头饭咧，永远都有佢做材料做个配搭嘅。 同同系咪豆腐类噶？ 唔系。 哎呀，谂住知足添， 唔难。 甜噶喎、哦。 甜噶，煲汤噶、 哦， 有煲汤噶、 啊。 总之你见到喺茶餐厅咧，都有攞佢嚟做饭嗰、那个即系。主菜嘅， 好惊佢出错题目 嘅，你唔会啊，真系有嘅。 因为番茄咧，我就话唔系甜噶啦， 真系有甜咧。 两个字喎，平嘅， 咩铺头买噶？我哋帮阿平，我哋帮 街市一定有得买。 我知 系啊，你估到啦，应该 你估到啊， 系啊， 街市买嘅， 系要搣嘅， 唔系， 一条条嘅， 一条条嘅， 系啦。咁咧，佢咧，嗱咁样啦， 都大大包嘅，之前系算大包噶嘛。 咩啊？咁你唔可以话大包啦。 哦、好啦好啦，唔好多。头先我冇讲过。 唔系咯，唔好理佢。 系啦。 通常咧，你咧就可以打孖，即系通常都系打孖买嘅。 你呢个 tips 啱唔啱噶？ 喺街市好多时都打孖买噶。 我自己觉得佢估到啫，其实佢唔一定系估到。 我买三条唔得嘅咩？ 得可以。 咁咪系咯，呢个唔系 tips， 边有通常噶、 啊？你一定要处理佢搣晒佢层皮，跟住先用得嘅。 呢、這个啱啲啦。佢有 OK， 洋葱， 佢有酥嘅，佢有酥嘅， 系啦系啦，嗱好出噶啦， 佢有酥 ，yes 啱啦，粟米， 好啊好啊好啊，啱啊， 你睇下，嗱你喺茶餐厅度一定有噶嘛，粟米肉粒饭啊， 但你话一种颜色我又唔会形容， 黄色啊嘛。 如果你真係睇嗰支粟米，你去買嘅話咧，有白色、 有 黃色喺同一次。 紫色嘅粟米， 梗係有啦。 你見到嗰條粟米之前咧係綠色有浸，你要搣咗佢先。 煲 湯 係黃色噶嘛，咪清甜先。 好， 係啊，唔好意思阿姨啊，辛苦咗你啊。 佢話打孖買呢個貼士唔係，仲要寫包佢。 好多時都係。 冇十蚊三條嘅。 你邊買十蚊三條？ 多謝曬我哋嘅話。 多謝曬阿姨，多謝曬。 OK OK， 好啦好啦，好啦，最尾一個聽眾咧，應該係聽埋佢先啦。 好啊 ，Hello。 先生，我是谁？你系 系 阿欣， 阿欣系啊。 你得翻，你得翻阿桂花田。 阿欣，你冇得拣啦，对唔住啊吓。 系桂花田， 系啦。你想拣个二啊，定系想死就系？你想拣个二啊，定系拣个男？ 难嘅，难嘅，好唔好啊？ 好， 信心， 你可以拣二嘅， 两个字， 二嘅。 阿欣拣二嘅， 我唔知佢二定难啦，总之都系 两 个字。 咁你有冇问啊？我好想成支笔飞过去嗰度啊！好，两个字嘅， 两个字嘅。 系 咁咧，就佢个样咧有啲衰嘅， 个样有啲衰。 系啊， 桂花田，哎呀，三个字添，豪仔咁啊！ 诶，嗱，头先啊，早早咧都有啲近噶啦。咁啊，喂， 系 啊，你要收细声啲个收音机 啊， 阿欣。 哦， 系， 嗯，咁佢咧，系有贵又有平嘅， 好似咩都冇讲过咁样， 两个 字有贵又有平， 因为佢真系唔同嗰、那个嗰、那个质咧，即系个质素咧，系就真系可以平同贵啦。咁啊，仲有咸嘅，佢本身 咸嘅， 本身咸嘅， 煲粥又得，煲汤又得， 咸鱼 又唔系 花生。 你好少话煲咸鱼汤嘅咩？ 我唔知啊， 系咯、 啊，咸鱼可以做上汤好掂啊。 花生佢个样 好样衰， 系啦、 啊，我想问阿欣啊，真系 咸。咸喎，有桂花生嘅咩？好有啲咩？ 佢样好衰噶。 系啊，佢 OK， 俾大家 tips 啦，佢要晒干佢嘅。 晒干， 我谂到两个字，第一个字系咪同 蚝豉？ 咩啊？咩啊？ 蚝豉， 系啦。 蚝豉样衰嘅咩？ 蚝豉唔样衰咩？ 相对嚟讲， 属于 差啲嘅啫。 咪咯，系啊。系咪可以又好贵又好平啊？ 喂，阿欣，你估得好快， 犀利喎！ 我谂紧菜干。 哦，啊，系啦。即系做摩托材料真系好多， 系啊系啊系啊，多谢晒，恭喜阿欣， 阿欣， 哇，好大挑战啊，笑到嘴裂。 如果俾我拣冠军，一定拣冰糖葫芦瘦肉汤。 系啊，我哋俾啲掌声阿生。 否太多想法未确定，或者担子很重未适应，要在明日自信什么天地，不知究竟。有把熟悉声线在大路，让我在你心里作响度，我要陪着你找幸福。 福影像，腾云驾雾，浮华乱世寻乐土，何地何方？释放你的光芒，随遇而安，不作定案，无定向，告别昨天，坐青春的客座。何地何方？搜索你的天堂，虚构着眼前星光，环游大脑，松开眉头，传来暖光，有你专心听我讲。是变做旅伴，留衬白昼 fly to the moon， 为梦横越太空跟你怕有解闷。 好啦，声音导航冯允谦啊，咁我哋又度过咗咧，好刺激嘅，自己觉得刺激啊，因为咁样都系好难估到 的。我即系一定要问阿 Made in Hong Kong 嘅 Mimi， 因为佢每一次咧揸车翻嚟咧，都话我听，我有估噶，我估系估到噶咁样。 估唔到冰糖葫芦咧，真系。好啦，听日再见到啊， 拜拜。